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风骚快活人，我是小张张。 大家好啊，今日有少少凉凉地啊，记住着翻件衫啊，我是小曳曳。 今日唔单止凉凉地啊，喉咙仲少少沙沙地啊，我是小洋洋啊。 我是玩创咗个心嘅马小强。 留咗喺尖沙咀系嘛？ 冇错，太开心。 如果大家执到嘅，请掉落海， 或者踩烂佢， 请落翻嚟香港电台揾翻俾马小强。 都系啊，哇！上个礼拜六真系开心， 好开心啊！ 开心到把声咁啊！ 一齐嚟支持我哋，多谢晒啊！开始我哋三小时节目，叫做《风骚爆人》。每一天三个钟头，喜欢点玩就点玩。今日当然又会估估下学语文啦，学古文啦，唔系学语文，学古文。仲有啲熟女关注组，留意留意。十八度气温，冻翻少少啦吓，保重身体。早上十点搭三，听紧香港电力第二台嘅风骚浮人啊！今日早晚清凉两阵嘅微雨，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啊！美丽扫天，仍然风势较大，比较凉少少啊！ 冇错啦，星期六嗰日咧好开心啦，佢喺呢一个尖沙咀啦文化中心嘅广场咧，大家见面啦咁样。嗰日咧每一个朋友们咧都系哇，马老师啊，小杨啊咁样吓，咁啊非常之正正啊，咁近距离嘅接触吓。希望多啲。 我哋要多谢我哋个嘉宾主持嘅，特别要多谢嘅就系 Billy Sir， 亦都要多谢嘅就系潮潮，同埋再加埋咧就系阿 Violet 同埋阿懒嘅，系都要多谢佢哋。冇错 ，Violet 同阿懒系两个人嚟嘅， 同埋 阿懒嘅英文名叫 Violet， 咁而阿 Violet 嘅中文名叫做阿懒， 咁即系好 清楚啊！ 咁即系好多人嚟。 系啊，真系好多谢佢哋嘅，因为佢哋好专登嚟到捧我哋场之外嘅话，仲会上埋个台嗰度同我哋一齐咧，与众同乐。 系啊，嗰个系即兴噶嗰一 part， 佢哋上台。 系啊，你真系犀利。 现场过嚟嘅。 系啊，所以你谂下，我哋真系一家人咁样，系咪啊？大家做完节目之后嘅话，其实我哋都系有个友谊存在喺度嘅，呢个好难得咯。 同埋我谂，唔单止我哋风骚发会人，我嗰晚做完嘅感觉咧，睇翻啲相咧，我哋仲系咪有张大合照嘅？ 着晒晒点嚟？ 哇！淨係痛添啊！而家，但我都會堅持繼續講嘢嘅。 你細力啲。 香港電台第二台所有 DJ 一齊集合埋， 好開心。 平時我諗我入咗嚟都成年幾啦，我係未試過 咁齊人， 咁齊人，同埋有啲同事係我諗未 見過， 未見過。 係啊， 因為可能佢哋係夜晚做啊，或者朝頭早係未見過，咁所以嗰一日做完之後，我有感覺就係。二台是一个大家庭， 系唔单止你冇见过，有啲人都冇见过你，有人问我你系边个， 系有冇同人打招呼啊？ 因为个个都有打招呼啦，因为点解有利是豆就系利是豆啊嘛。 我哋 咁个人又唔使咁现实嘅， 佢都系讲下笑啫。 我唔觉得你系咯， 唔系啊，我觉得咧呢一样嘢系学咗马老师， 我都觉得系。 我以前都唔系一个咁嘅人， 系啊， 系咪？ 系啊，总之衰嘢就系学我哋嘅，啲好嘢就 系你。 好嘢，好嘢就系 Michael 大佬同埋丽蕊前辈嘅，衰嘢就系学马老师。 啊，唔紧要，唔紧要， 但好难教训佢， 好难定界定咩好嘢衰嘢嘅。系啊，有啲啊，佢啲嘢得噶，佢喺呢个商用场打滚都系靠啲唔系咁好嘅嘢噶。 都系嘅， 系啊， 嗰个点睇啦 ？OK， 好。喂嗱，你头先讲到斗利是咧，咁样有个人咧讨论区就问大家咯。喂，其实咧斗咗一个好朋友啊，定长辈啦，我唔记得啦。即系，但系你知唔知有啲利是你一睇就知边个俾噶？譬如马老师嗰啲咧，你一睇哇，系名牌利是，或者有啲人以前咪有啲兴咧写个梁字啊，写个陈字啊咁样嘅，系咪啊？所以咧，你知道边个俾嘅，咁佢就问啊，其实咧我攞咗封利是咧，冇嘢里边 吓， 咁佢就话 入少， 佢有两个谂法啦。第一，我系咪应该问翻嗰一位嘅俾个朋友咧，佢知道边个俾 冇嘢系吉嘅喎，即系个利是封， 里面系冇钱咯， 冇钱 嘅意思系得个利是封咯， 利是封咯。 我谂唔系有心嘅，有时你封下咧，可能啲利是同埋利是黐住嘅，因为我都试过系咁样， 系啦。咁但系佢就，但系好似好冇礼貌嘅问翻咁， 梗系啦。 但系啲网民就话，但系咁咧，如果变咗你收个空嘅利是封，又好似唔系几好老礼喎。 唔系，其实利是咧系一张红纸，所谓叫做利是系一张红纸嚟嘅啫，你只要收到。人哋嘅利是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就已经系得到人哋嘅祝福噶啦。 同埋个利是封如果有个福字，咪搞掂咯。 嗯， 即系祝福。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系话，其实利是嘅原意系咁样。我真系惊你唔明，因为有时你同我讲话你明嗰啲嘢，其实我知道你系唔明噶咯。 唔好打交，唔好打交。 得啦，你交我埋， 唔好拉住我。过咗十五啦， 咁样会唔会好啲啊？ 可以发 我企喺度同我坐喺度冇分别，我高度系一样。 咁之后佢点解决咧？ 佢冇讲啦，佢就系问，但系我应唔应该问翻佢咧？咁，因为有啲嘢其实有啲尴尬嘅。如果你问，譬如阿马老师俾嘅，马老师啊，你嗰日俾我封咧冇嘢咁。 唔系，我会俾翻佢咯，冇所谓。 系嘛？ 因为听过你本人你自己收利是，你点解会觉得呢一件事系一件事要去问人？我应唔应该问人哋攞翻咧？ 但系又咁， 你想咪想？ 我怀疑呢个人失眠咗三日。 喂，你咁嘅事，你哋会唔会太多时间？ 喂，其实你预计嗰个人俾几多钱利是嘅喎？最多咪100。 唔系啊， 都唔系嗰个问题嘅， 唔系我唔会觉得人哋全心俾一个吉嘅利是你，佢一定系无心。咁既然系无心嘅，你就无谓要话俾佢听嘅啫。喂，你嗰日俾咗吉利是我，咁人哋俾翻你，咁又点咧？唔俾翻你又点样咧？会唔会因为咁样自己嘅运气就会向下滑咧？我永远都唔相信呢一样嘢嘅。 同埋咧，仲要对一对，喂阿杨杨啊，你例如嗰日俾几钱利是？50蚊，点我睇20啫？ 呢样嘢我又会睇， 走翻去， 即系对。 嘢我又會睇喎，你封利是你都會睇人嚟封啦。咁點解你唔會睇佢究竟俾幾多你咧？又或者就係你會睇下就係即係大家嗰個 level， 又或者係你識咗幾耐，又或者就係嗰個人同嗰個人，唔係未必係有時係咩？佢哋兩個人可能係同一個職位，差唔多高低，即係究竟邊一個手鬆啲，邊個豪爽啲？ 你根本 我都會俾 最大封個封係幾多？ 我最大封個封係500蚊。 你封俾人屋收啊？ 唔係收利是，最大封係500，唔係出邊以前嘅朋友， 係 啊， 介紹我識， 冇啊， 係咪頭先我哋熄麥之前講嗰個啊？ 識咪之前講過，唔係，係啊，即係出邊做嘢。 你唔好理啦，有 大風，佢都即刻想介紹俾我識啦。喂，但我想講翻頭先個吉利是封，嗱，我聽個版本咧就唔係吉利是封，但係咧佢收到嗰封嗰個利是咧，入邊塞咗張藥單喎， 藥單 係啊， 咁就唔得啦。 之後咧，嗰個人就走翻問佢：你做咩封張藥單俾我？佢就話：誒唔好意思，我塞錯咗。之後咧，個因為係我朋友嘅長輩嚟嘅，佢就話咧，嗰年之後咧，即係嗰一年啊， 就成日病啦， 成年全家病曬啊。咁所以呢啲我就覺得咁一定要開口。 喂，但係呢個誤會好奇怪，你唔會將藥單塞落利是封，跟住仲要俾埋人㗎喎。係 啊，咁可能佢解釋話啊，可能佢聽到啲咩嘅 古方， 送藥咁嗰啲啊， 一個藥單擺個利是封度， 俾咗人 好啲，但係又將個利是封送咗俾人咁樣咯。 有破綻，係 啦，有破綻， 有破綻。 咁呢一個人就真係心地唔好， 係啦， 呢個人就要遠離佢啦。 嗰個人就同佢斷交咗。 冇錯，咁咪啱咯， 做得啱啊。 係啦，咁佢有冇上網？问人哋啫，如果我收到一封利是， 佢嗰 阵 时互联网系未咁发达。 咁如果佢收咗， 又或者摆药单嗰个有冇上网买咧？我咁做会唔会害到？ 唔系佢唔系惊害到人，可能佢就系想将自己啲病俾人换。 有可能系咁。 系啊，咁如果收到嗰个人又将药单又再俾下一家，咁点咧？ 咁啊冇，佢抌咗应该听讲。 呢啲咁嘅嘢嘅话，你永远你去害人嘅嘢，到最后系一定系害翻自己嘅， 反弹 要还噶。 系啊，冇错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你会翻翻嚟嘅，所以其实唔会话有啲咁样嘅嘢，害人嘅嘢永远都唔好做，就咁简单。 虾人嘢都唔好， 先至 买 好 啲。 咁你话 你而家 虾 我出到又俾人虾嚟嘅， 咪咯。 帮人嘅嘢唔怕做，害人嘅就千祈唔好做。喂，早晨，早晨啊！听紧风骚爆人。 啱过咗我哋嘅中国情人节咧，今晚网上咧有篇文章，佢系最伤害情人嘅说话，唔知大家有冇试下讲，唔系试下，即系有冇曾经讲过咧咁样。 其实好多说话都好伤，一分手就好伤噶啦。 就算未分，系啊，冇再分手，咁但系分手佢所伤就等你唔好再记住佢啊嘛。 唔系你讲紧嘅就系你讲一句说话，你系想佢一刀劈落去，咁嗰啲就一定系啦。但系讲紧嘅就系你平时若果你哋两个只不过系气话，即系 你伤我唔少啦。 啊， 我同 你。你唔系情人啊嘛， 系咩？ 又啱， 系咩？ 其 实咩？ 我内心你知 啊。悠悠，你有冇谂过马老师一直当你系情人噶？ 情人， 我觉得系嘅。 你当佢系工人咋？ 系啊，冇错。我冇当佢系工人。 或者你当系咩人啊？ 我系拜人， 拜人， 你系拜人。 喂，我咁啱讲嗱，唔好意思啊， 好啊， 戴翻个头盔先，我要。爆一爆我啲朋友嘅秘密，佢、我哋琴日一齐见面倾咧，佢话佢有啲心事，同佢男朋友咁样，有啲即系 拗撬，拗撬，即系嗰个女仔咯， 唔系男朋友，即系主要可以认识落去，但系未正式确认大家男朋友系女仔， 即系大家仲系认识当中， 认识当中。之后咧，佢觉得听到嗰个男仔咧，佢话如果咧我系真系佢女朋友咧，就会爆啦，着火就系咩咧？佢话咁究竟我哋而家点噶？个男仔就话。我谂住顺其自然噶咋咁样，咁佢听到啲就会好猛咯， 系咩？ 顺其自然几好啊，得得。 你因为佢加咋两个字啊？ 系啦，加咗我听到都觉得有啲硬。 不过你唔系真系听到佢嘅语气，你唔知嘅，可能佢嘅语气系唔系咁好咯。 系啦， 其实梗系顺其自然咯。 唔系 个意思就系个。大家一齊好情投意合嘅，咁但可能講個女仔咧嚟緊就可能要去外地工作一段時間，佢話咁你咪去外地工作一段時間啦。佢話嚇咁我哋點啊？咁佢話嚇我諗住順其自然噶咋，咁嗰個女 加渣就唔係咁好咯。 係啦，個女仔就會覺得嚇我竟然將你擺喺個 咁重要 去諗你，以什麼事情都以你行先，你竟然就覺得好似可有可無，好敷衍了事。 又唔係喎，你去做嘢喎，我梗係支持你啦。 唔係同埋 係啦，嗰啲男即係。我都有咁樣去 演繹， 即係你覺得你係幫個男女仔， 佢 係 幫個男仔， 幫個男仔， 幫個男仔， 即 係 覺得佢唔係想 尊重你去做嘢， 係啦，我都有咁話，可能佢真係想尊重 尊 重你咧， 係 啦， 咁 但 係 個女仔會覺得嚇點解你可以答得咁容易啊，咁 好似好唔緊咁啊？ 我覺得只不過係因為咧，佢哋兩個嘅要求同埋兩個嗰個階段係唔同啫， 係 啊，個男仔就會可能覺得就你都要去做嘢啦，大家咪順其自然，唔好俾壓力你咯。咁你個女仔就會覺得就係話，我要就嚟去做嘢嘅話咧。系咪应该喺呢个时候同我俾一个身份我咧？ 系咪留 我 啊？ 或者你留低我 咧？你去啦，我挂住你啊！ 系啊， 马老师你去边啊？你去厕所啊？好，你唔好去啦，你俾我留住你啦。 咁你顺其自然啦，唔好去啦。 你唔好去啊，马老师。 我哋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一届香港绿色周正式启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开幕词嘅时候话，活动将会吸引超过5000位嚟自多个地区嘅参加者，期望利用呢一个机会建立跨领域、跨界别嘅互动平台，促进绿色科技同绿色金融发展之间交流同埋合作。他说去年财政预算案提出要将本港建设成为国际绿色科技和绿色金融中心的愿景，要成为领跑者，而科技、金融和国际化是实现本港愿景的三个关键元素。陈茂波强调，香港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地位和优势，本港可以成为绿色超级联系人，汇聚海内外的企业资金和专业人士，形成资金和产业链合作，令到国际的绿色项目和资金可以得到高效配对。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星期一至四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会议前夕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世贸中国项目圆桌会高层论坛开幕式，并且致辞。王文涛说，中国始终支持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并且坚持以自身发展惠及全世界，中国将会 会继续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开展南南合作，进一步做实做好中国项目，提升多边贸易体制的开放性、包容性、普惠性和平衡性，用实际行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全球命运发展，是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自两年前俄罗斯全面入侵以嚟，有31000个乌克兰士兵丧生，但系佢唔会透露伤兵数字，因为咁样有助俄罗斯嘅军事规划。泽连斯基喺基辅举行记者会，讲到俄乌冲突以嚟，乌军死亡人数系乌克兰一年几嚟第一次公布官方死亡数字。佢话俄军提及乌军嘅死亡数字都系谎言，但系乌军有31000人丧生系一个巨大嘅损失。佢又话俄军有180000人喺战斗之中死亡，被俄军占领地区亦都有数以万计嘅平民丧生，但系由于无法进入相关地区，所以无法准确评估死伤规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同埋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再度转凉。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07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3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65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76元，跌1.2元，腾讯控股285.8元，跌5元，美团81.25元，跌2.5元，比亚迪股份188.6元，升3.4元，中国海洋石油16.46元，升1元，中国平安36.5元，跌9元，南方恒生科技3.31仙6元，跌2仙，建设银行4.96元，跌2仙，阿里巴巴73.85元，系跌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4，日元1.5047，瑞士法郎0.882，加元1.352，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9309点，升211点。港金报1895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1.41美元，卖出2031.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消息，一齐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时系大致畅顺噶，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跟住睇下路面情况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象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南湾隧道出口口去九龙、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IDK 作曲殷济如、唐达、Tap Tong、Anna Delaria、Pablo Frauder 作词殷济如、庄日兴、唐达、Tap Tong、Anna Delaria、Pablo Frauder 主唱殷济如。 现在只有我自己一个人随心所欲， 甩身，作曲 Key 五欧子林，作词黄乐怡，主唱欧子林 featuring Cotter Boy。 撕去所有心事疤痕，挥去所有温度底减可甩身，百毒都不侵。 一了百了，作曲冯咏琪，作词周耀辉，主唱咏儿。 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的主角刑警魏国平，8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至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8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1至5早上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讲到呢个令情人唔开心嘅说话咧，我就先从阿小羊羊所举呢个例子咧，我发现有时唔系个说话本身，而系话咧听嗰个人佢点样解读，或者佢当时佢哋嗰个关系。如果从你头先个故仔咧，就系、是、个女仔可能好想个男仔留佢啦，或者个女仔好唔根本上唔想去啦咁样，但个男仔觉得你都要走咯，冇所谓咯，顺其自然咯咁样，咁所以佢就觉得好 hurt 系咪啊？系咪？ 或者有时候我觉得女仔care 嘅系。唔係對方講嘅説話嘅內容，係佢點樣表達嗰個態度咯。 嗯，係 啊， 係啦， 即係佢留一留已經好好。 因為通常男仔都係啲即係唔係每一樣都係氹咁噶嘛，係嘛？ 但我覺得有時候有啲嘢咧，係你嗰一刻你唔知嘅。 嗯， 過咗之後你諗翻起嘅就，你就覺得啊，佢係一個好人。你明白我意思嘛？即係譬如可能，若果係嗰啲口花花，佢可以講得咗，係、哎、我喺呢度等你咁樣咩？你哇，你講到有好多嘢，或者點，到最後尾嘅時候，原來又唔係嘅。我寧願你而家你真係覺得係啊，你講真實你自己嘅心裡面係點諗，你唔好俾壓力我，或者係點樣？到第二時個女仔好可能同佢喺埋一齊也好，唔同佢喺埋一齊也好，你諗翻起嘅話，你會多謝佢當日咁誠實嘅。你明白我講咩嘛？嚇，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呃唔到人嘅咯。 其實 佢而家留你，但係原來佢個心裡面根本都唔系咁嘅意思嘅，咁咪仲衰。 如果换转你咧，小杨，如果你系嗰个男仔咧，你会点讲？ 你留唔留啊？ 你留唔留啊？ 你会因为乜嘢而留佢，而乜嘢唔 都系真系要睇下自己有几中意佢嘅。即系如果好中意佢咧，可能都因为会出于私心咧，唔想佢外地工作。 呢个唔系私心嚟嘅，呢个爱佢啊嘛。 但如果你话你如果真系爱佢啊？應該係想佢更加好噶嘛，即係如果佢有一個好好嘅發展前景去外地發展，應該可能叫忍痛割愛，令讓佢去外面去建立自己嘅事業。 Better future 係啦，或者試下先，會唔會自己選擇跟埋佢過去咁樣咧，而唔係留喺身邊？ 但係倒翻轉，唔一齊過去，唔等於你段感情就散喎。 唉，但係異地戀喺我哋呢個年紀都唔係好 work 嘅，身邊啲朋友異地戀親都鬱鬱而散。 九龍香港算唔算？ 算啦， 兩個地鐵站就已經叫異地戀噶啦。係 啊，因為要過海。 你九龍香港太遠啦。 係啊，其實你咁樣就你咁就已經覺得係異地戀啦。 異地，佢要住埋一齊 先得。所以佢好多異地戀咯，佢。 佢分房嘅已經異地戀啦。 都係 係啊，一間屋裏面咪，就算係同個屋檐下係咪？你入咗廁所，你已經係啦。 喂，咁啊，呢啲叫傷害情人嘅説話咧，有啲咧聽落去，我就覺得冇乜嘢嘅。嗱，有一句叫講你都唔明㗎啦，咁樣呢個未必一定情人，有時結咗婚或者就係朋友都有啦。哎呀，唔講啦，講你都唔明㗎啦，咁樣咁可能對方會更加你唔講又點知我唔明咧？咁樣就會即係令到佢唔開心。 呢個啲小著咯，諗起突然間諗起係嗰啲通常結咗婚嗰啲咧。 嗯， 我都唔知點解當初會揀你啊！ 嗯， 嗰啲咧，你個衰佬當初唔知點會揀你啊！ 我真係揀錯咗啊！咁樣， 早知唔揀你啦，揀下邊個啦？揀下邊個？ 呢句好經典，呢句好經典啊！係啊，我當時都唔知幾人追我啊，我揀你，你睇下， 排到尖沙咀啊！ 我當時點係啊？好經典， 一定係排到尖沙咀， 冇錯。 另一句咧就係我睇唔到同你有將來啊！咁樣咁咪我呢啲通常都嗌交先講喎，係咪？即係無端端會。是讲将来呢咁样睇唔到同你嘅将来啊，咁即 系你觉得呢因为对于我嚟讲， 這個、 我谂呢啲我都听，系啊，我都讲唔少，所以我真系唔觉得有几开。你嚟啊！ 男仔觉得我啊，嗯、我听到咩最嬲？揾我同佢啲其他嘅男朋友，或者而家有人追求佢嘅人比啊边个边个啊有乜乜乜啊边个边个对我点点点点啊你咧咁样， 嗯 就会嬲咯。咁我都可以揾噶，咁我都讲埋佢啊。咁啊边个我啲乜乜乜啊边个边个个对我点点点啦？咁你又点啊？咁样 即系又闹交啦。 对唔住，倒翻转嘅话，你会唔会有时都会咁样嘅话，又系攞其他一个女仔嘅名嚟去激而家嗰个咧？我觉得有时会玩一啲咁样嘅少少嘅嘢嘅喎， 我好无聊咁样， 系咩？ 我都唔会， 同埋真系 会 玩到明系激佢， 系啊， 但激完佢系点啊？咪自己受翻， 跟住佢同你讲就咩？你同佢好熟嘅咩？咁就唔系朋友嚟啫嘛，即系嗰啲咁样咯。你会唔会咁样咯？ 会啊， 我都 咁都好成熟，因为有时唔系啊，有时嘅就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啫嘛。你咁样喺我面前度去提另外一啲人系咪啊？咁我咪喺你面前度提另外一啲人嘅啫。点啊？系咪好难受咧？我有时 等你知道个感觉， 我有时会咁噶。我同你讲几多都冇用系咪？即系佢有时佢无端端喺我面前度提一个就吓边个嚟噶嗰个人噶啫，冇。呢一排就見得多啲啫，朋友嚟嘅啫，朋友嚟嘅啫。OK， 咁我咪試下嘅就喺佢面前度提另外一個 人 咯。 係 啊，我個名啊， 攞你個名咧就應該冇呢個效果嘅，係講嘅都講佢啦，係咪先？即係你會話講一個男仔嘅名，跟住我講就係話嗰個邊個嚟㗎？咁我就我冇同佢做嘢就冇啊。成日呢排都 坐 咗問下咯，咁樣。跟住如果佢講嘅就話係咩？你哋咩關係啊？咁就朋友嚟嘅啫，冇嘢。咁我就咪好難受咧。 咁啊，几好 笑！系咪先？你要得一个教训啊嘛，系咪？有啲乜嘢嘅就系以其人之道，我用你嘅令，用你个手掌嚟车一巴你。 仲要用佢深化版嘅， 冇错。咁佢就会知道下一次 好叻啊！ 叶慈， 哇，赤赤痛。 唔系做人要有啲手法嘅，你明白嘛？未至于去到手段，但我觉得有啲手法系咯。 但系讲到成熟咧，一句就话你成熟啲得唔得啊？咁样，我觉得系咪通常女仔会闹男仔呢样嘢嘅？ 系啊，因为男仔多数都唔成熟， 都系啊。 打機咁樣， 成熟啲得唔得？ 我都認同你同年，譬如 even 卅幾歲嘅男仔同一個卅幾歲嘅女仔， 爭幾 仲係女仔成熟啲。 係啊，諗得嘢諗嘢嘅又全面。 人哋話好似爭三年啊嘛，即係一般嗱，係三至五年啦。 我覺得係咯， 睇下性格啦。 嗯，難唔難受啊？如果叫你成熟啲啊，你。 我會幼稚啦， 我會成熟啲噶啦，因為我自己覺得唔成熟嘛，成日。 係啊，係啊，我覺得呢個又唔係好 hurt 啫喎， 唔好 hurt。你經常聽到啦，係咪啊？我覺得如果講你，你冇咁幼稚啦，難聽過你成熟啲係咪啊？ 係啊，幼稚， 成熟好似都包裝過，包裝過裡面啲嘢啫，你咬落去都係臭嘅。但係個問題係嗰度包裝， 幼稚更加低啊！幼稚 係啦，幼稚嗰只就係踩你落去係嘛？但係成熟啲嘅就係你都起翻有翻咁上下 level 係咪？但希望你可以再 upgrade 啦。 冇錯， 我覺得有呢個分別， 即係喺地下執到十蚊好開心，你冇咁幼稚啦咁樣。 哦，你成日都系咁噶， 佢成日真到錢啊嘛， 佢冇講錯， 真係幼稚啲嚇。而最後一句咧就係分手啦咁樣，其實呢樣嘢咧真係唔好立亂講，即係同埋有啲人講下講下咧，佢就好似不自覺地好容易就會講，一嗌交就講，咁到最後就可能就真係會分手咯。 啊，我聽過一個最 hurt 嘅係咩？説 話 分手嘅時候，對方話你可唔可以即刻 delete 曬我同你嘅相？ 嗯， 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聽落去都覺得好 hurt， 因為。我唔理佢拍咗拖有幾耐啦，但係始終都一齊相愛過㗎嘛。點解嗰一刻就即係點講？由一個拍緊拖到 佢想激佢咯。 我諗都唔係，都幾冷靜去講㗎。我聽即係聽翻。 咁我唔掂咁點？ 即係聽你個 case 係嘛？ 係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哇，變得咁快嘅，同埋 一刪就刪咯，但係嗰啲相係好多都係充滿好多美好。 佢同你講定係佢做咗呢件事啊？ 佢同我講， 佢 同你講。 你一早擺上雲端啊嘛，傻仔。 唔係，咁佢叫得刪，咁就算 你 擺喺邊度， 寫得嗰啲相啊， 咁 當然係 唔寫得啦。 同埋佢叫你刪，佢叫你刪， 你咪刪咯。 你冇一別，冇必要聽佢講，係咪啊？ 我想講女，我想 佢 delete 完啫嘛，你自己有 你可以唔聽， 佢就係叫你 delete 咯。 咁佢叫 你， 叫你 即刻打開部電話， 你有咩事咁啊？部電話嚟。 咁就算佢講呢句説話，都就算我掂唔掂，都已經 即 係 hurt 啫。佢只 係 hurt 啫。 點解你可以 割隻啦？係 啦，點解可以咁快啊？由一秒前都仲係唔係咁嘅關係，一秒後就咁嘅關係，仲要 一秒前做緊相嗰啲嘢啊？ 仲影緊啊！你明白？一路刷刷刷 刷刷，分手啦！ 我點解屌佢？ 嗱，馬老師，所有嘢咧都風水輪流轉。你今日咁對我，你出隊都有人咁對你 嘅。唔緊要，佢已經身敗名裂。 習慣 唔係，即係譬如嗰啲相係可能去旅行啊，去嗰 即明啊。 有咩咁 hurt 啫？有咩咁 hurt？ 因為我個人係對於一啲照片係好重視 嘅。你個人咯， 係啊。 咁你會唔會封佢帳户或者佢封？ 係啊，你會唔會 unfollow 佢啊？咁嗰啲咧，會 唔 會啊？ 即係斷絕。 咁啲朋友咧，大家之間嗰啲 mutual friend 最難處理呢啲 common friend 嗰啲。咁你譬如佢 common friend 約唔約出嚟咯？即係譬如可能平時過時過節約出嚟打牌嘅。係。咁如果冇咗，咁你就唔會約出嚟咁樣。係啊。 嗯嗯。 唔係我唔想見，可能對方唔想見咧。 嗯。係啊。所以你嗰刻冇咩 hurt 唔 hurt 噶啦，最好就係 hurt 啲，跟住唔忘記佢。 唔係啊，你都乜嘢啦？你都分手啦。 係。咁但係分手還分係個人喺度，但係啲回憶係應該值得保留噶嘛？ 邊個？ She may be the face I can't forget, the trace of pleasure or regret, maybe my treasure or the price I have to pay. She may be the song the summer sings, maybe the chill the autumn brings, maybe 100 different things.Within the measure of a day. She may be the beauty or the beast, may be the famine or the feast, may turn each day into a heaven or a hell. She may be the mirror of my dreams, a smile reflected in a stream.She may not be what she may seem inside her shell.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当你跌倒的时候，有没有试过人生的路上跌低？ 跌低咗，有啲人只会坐喺地下喊一阵，好痛。人哋指住佢笑，或者人哋望住佢呢，佢要更加唔开心。有啲人跌低之后，马上爬翻起身，因为惊人睇到，拍拍身上嘅灰尘，跟住就会即刻行。有啲人跌低咗，首先望下自己地上边有冇啲嘢跌咗出嚟呢，如果有跌嘅，执翻，然之后检查下自己啊，啲衫掹翻整齐先，然后先再行。有时跌落地下嘅时候，分分钟唔系只系执自己嘅嘢，仲可能有其他宝贝，执咗先啦，无所谓。再同旁边嘅人讲下笑，吓攞自己取笑一下，然后起身。如果喺农田嗰度唔小心跌倒，仲会成身都系泥巴。你可以大声咁喊，可以嬲，可以咩都冇，好似冇事人一样落田玩咯。反正都污糟咗咯，咪变成小泥人一样都冇所谓。呢个就系跌低嘅体验。人生嘅路上同样会跌低，甚至有时会跌得好痛。当你唔小心跌低咗啦，你得翻啲乜嘢咧？有人只系得到伤口，但系有人学到坚强，有人学到经验，有人执到自己喜欢嘅东西，有人俾朋友掹翻上嚟，得到友谊。而有人因为跌嘅关系，从此行路都好惊，好懦弱，因为惊再次跌低。人要唔怕跌倒，先能够学会走路。人生要不怕挫折，从中得到教训同经验。当累积足够嘅教训同经验，先可以迈上成功之路。人之所以个个唔同，系因为面对事情嘅时候，每一个人嘅心态都系唔同。当你跌低嘅时候，除咗觉得好痛，反而觉得唔开心，你可唔可以从中都得翻一样嘢？令到你未来再行路再跑的时候，不会有同样地再次跌倒。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No， 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天天共我。

灯谜咧嘅起源系点噶？ 嗯，嗱，你知边个朝代系咪？魏晋南北朝， 春秋战国， 五代十国，夏商周， 系啊，清朝。 嗱， 文初， 唐宋元明 清，应该再早啲嘅，应该再早啲嘅。明朝 应该咁讲，猜谜语咧，就春秋战国。 嗱，就唔 春秋 战国啦，你最中意嘅朝代。 灯谜咧，就。耐少少， 再耐少少啊！ 系啊，即系 天元皇帝， 战国， 剪你个头啊！ 系咩？ 我先同大家猜个谜语。 系啊， 你知唔知乾隆王好叻，好聪明噶？ 知啊，嗯，下江南啊嘛，佢乾隆王咪下江南啊？ 系啊， 系啊，中意食尽天下嘅美食啊嘛。 食好多嘢咯， 食好多嘢， 好多嘢， 系啊， 食得系食，唔食得都食。 揾多个叫马萧强嗰人带佢食嘢。 靓 阿纪晓岚咧，又好叻嘅喎， 系啊，知啊， 铁齿铜牙啊嘛， 系啊， 佢 死都咬翻生啊嘛， 有个同僚系阿和珅啊嘛， 系啊，唔知阿和珅唔识， 佢 识纪晓岚， 曾经出一个谜语咧， 俾边个猜啊？ 乾隆， 俾乾隆王猜， 纪晓岚猜出嘅， 系啦，但系乾隆猜唔到， 哇， 我依家俾你， 好啊。 乾隆都猜唔到啦，我猜到 嘅，或者你猜到啦， 我都唔够胆讲啊， 或者我哋听过咧， 阿乾隆作咗鼓好耐， 嚟啊， 啊嚟嚟， 我听到啦嘛，报梦， 你咪报翻佢咯，反报咯， 我即刻起身，即刻醒咪得咯， 听住啦，其实对联嚟嘅，好犀利嘅，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狸猫狗仿佛，既非家畜，亦非。野兽 熊猫 系上联， 嚟一次 猜一个字嘅啫。 黑不是， 白不是， 白不是， 红黄更不是，和狐狼猫狗仿佛，既非家畜，又非野兽。 仲有咧， 下联啦嘛。 嗯， 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南西北模糊，虽为短品，却是妙文。再讲一次， 咁 出两句都系猜嗰同一个字， 同一个字， 唔系， 上联 猜一个字，上联 猜一个字，系咪啊？ 系 咪上联一个 字， 下联 一 个 字？呢两个字其实系相关嘅， 系一个词语嚟嘅，两个组成 一个词语嚟嘅，系咪形容词嚟噶？ 唔系，系一样嘢嚟嘅， 好， 系一样嘢嚟嘅。我再讲一次啦，大家可以花啲时间去慢慢谂下嘅。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狼猫狗仿佛，既非家畜，又非野兽。呢个上联，下联咧就系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模糊，虽为短品，却是妙文。 诶，咩叫虽为短品啊？短品嘅即系系啦。 短品即係好少嘅作品， 段落嘅作品 係啦，唔似話啲文章啊、赋啊，即係詩詞歌賦，詩有時都好長咁啊，詞啊， 詩也有，詞也有，跟住咧， 《論語》上也有， 得， 嗯 ，OK， 你哋有冇試過玩嗰啲燈米係最難忘噶？ 灯谜系最难忘啊！猜一字嗰啲咯，系啊。 灯谜咧都有好多讲法噶。 嗯， 打虎啊，打老虎啊，有冇听过啊？ 即系呢个系谜语，呢个唔系谜语， 呢个法文嚟噶。 打虎头啊，听过。 谜语另一个同义词就系打虎， 冇听过。 O K， 咪真系系法文嚟噶。 Come on， 打老虎嘛。Come on， 打老虎。 你有冇听过 ？O K， 打虎啊。我知道我知道打虎头， 知唔知点解即系古谜语叫打虎咧？ 唔知， 因为 打虎啊， 虎啊，老虎啊，虎啊， 打虎， 因为好有满足感，打咗老虎，猜到都好有满足感。 最近啦， 因为好难打嘅老虎 系啦，叻仔， 好难打嘅， 你打中咗啦，你而家俾你估中咗， 去搏嗰啲傻瓜，好啊，嚟啊， 另一种叫做。射谜语， 射谜语， 呢个好似听 过。用个射， 因为后羿都系咁射太阳嘅。 因为系啊，即系咁啊，佢个 唔系唔系， 跑马射蚊须，即系射中一啲好微细嘅嘢。 唔系，即系 我知 猜谜语。 古代有只游戏系投嗰啲箭嗰啲嘛。 系啊， 咁咪射中咗。 我知， 即係點解會用個射字啊？嗱， 因為射箭佢講得啱啱啊，如果射箭 係啦， 射 中個靶啊嘛。雷近，佢意思咧就係話 中啦咁樣。 係啦，即係話 射中咗， 冇錯啦。咁另外一個咧 嘅意思， 彈壁燈， 彈壁燈啊， 係啊，彈 壁啊 ，B I G 啊， 即係砸 牆，彈燈，彈大燈 ，sorry， 彈壁燈， 彈壁燈。我知道，因为眼灯一弹熄咗，噗一声熄咗灯，眼灯冇灯啦。 以前古代咧，梗系冇壁灯啦，系咪？就喺墙边咧，你睇嗰啲异常片， 啲蜡烛 咯， 系啦， 啲颜色嗰个火，嗰、那个火，火个线咯， 系啦，亦都系好难嘅。佢嘅意思就系话咧，有时啲谜语咧都好难猜嘅、就好似打老虎咁难啦、好似射 中眼灯嘅火， 系啦，都系咁难啦。 好啊， 估翻 呢 个谜语先啦。 第二， 因为你一嚟出条咁嘅谜语咧，我哋将所有啲心血去 停 晒。 想问一个字，马老师，第二个字嗰个边系咪言 字啊？ 系 咪言啊？系咪就 系一个字？系咪一个狗爪边啊？ 啊，叻仔， 系啊。 哦，咁但系乜啊？ 咩言啊？ 佢第系咪俾多个提示？咩黑不是白 不是？ 红黄 更 不是？ 不是？ 咁系嗰右手边系第一个字嘅右手边系关于啲咩噶？ 颜色咧，梗系 颜色啊！ 狗爪边定系颜色？ 即系一边狗爪边， 系啦， 另 外 一边 系 颜色嚟嘅。 哦， 系啊， 你揞多次，我想望多次啊。 可以。 狗爪 黑不是白不黄，红黄更不是。 系咪狂啊？唔系哦， 唔系。 颜色。 我想问，彩虹上面有啲就颜色嘅。 有。 狗爪边。 阿杨洋同学咧， 唔系啊，因为你 知我知。猜 系啦， 猜咩啊？ 迷 猜迷 系啦。 我点解迷嘅？ 嗱， 因为言字边 啊 嘛， 言字边啊， 系啊，一个米啊嘛， 系啦。嗰个因为对东西南北模糊咧，即系好迷 茫，好迷 茫，系啦，就猜迷。 咁 你好劲啊！ 唔系，我觉得杨洋好劲，佢知道个边已经好犀利， 系 乜嘢？ 上年下年都系。话系咯， 系啊， 诗也有，词也有嘛。 你哋劲过乾隆。 不过咧， 佢 话咧， 佢讲到个差咗。 唔系啊，我哋佢叫咩啊？三个臭皮匠胜过个诸葛亮。 系啊，即系证明我哋系臭皮匠。 三个风骚主持人胜过一个乾隆王。 我以为啲动物咩狗不是猫不是。 吓？ 猜谜。 好 ，OK， 搞掂。 OK， 好， 继续。 耶，系咪好开心啊？ 开心啊！ 打虎啊！ 我 哋打虎啊！ 射蚊须啊！ 射壁灯啊！ 射壁灯啊！我哋劲啊！ 好。嗱，有一個好淺嘅啫，不過咧，佢因為呢個人咧，佢解釋一啲謎語咧點猜嘅，咁有一種咧就嗱，猜一個字啊，又係送字去了蓋， 送字去了嗰只 木字， 木 字 不作木字猜， 本 送字去了蓋， 不作木字猜，送字去了蓋，不作木字猜，又係寫一字。呢個咧係啦，佢呢個呢一種嘅謎語咧，佢哋叫做有名嘅喎，叫做琢磨謎面，字字不防，即係虛則實之。而你以為送字不作送字去了蓋，不作木字猜。你以為個送字冇咗個， 梗係木啦咁樣， 就 唔啱 啦，係啦，要再揣摩一下，再揣摩。 但係都係由個木字衍生出嚟嘅。 唔係。 送字系咪唔系呢个送啊？系咪 系呢个送？ 系呢个送啊嘛，系咯，个就系送菜个送，不作木字猜嘛。咁我哋就一路都错。好嘅，呢个我哋再谂啦， 再 谂。再 俾一个你啊，嚟闹市才回来，忙把门而关。呢啲系以前嗰啲旧嗰啲谜语嚟嘅。闹嚟闹市， 答案系咪喺入边噶？可唔可以睇下？ 可以， 可以遮住佢啊！ 嚟闹市才回来，跟住咧， 忙把门而关。 嗯， 就系差个字。 闭个闹市，啊啱，你， 闭， 你解释一下。 唔知，我突然间像咁样，系啊，我谂到。 我知，我就 谂 解释啊。嚟闹市即系个闹字咧。 冇咗 个 字咯，系啊， 咁就将个门关，咁所以就 系， 仲有一个 财回来， 财回来嘛，翻咗去入咗个财字啦嘛，系啊， 叻啊李丽啊， 犀利， 门而关就个闹嗰度咧， 闩翻个 盖，闩翻个门。 你记唔记得上个礼拜我都有一个，我都真系几好嘅， 讲嚟听下， 好简单，有点自大，估一个字， 啊好，呢个好简单， 呢个真系几好，我觉得 系 嘛， 不 是有点自大。 啊！不作太自猜， 有点自大，犬 no， 喂， 有 个 大字噶， 有啊，有字有大， 有大， 有字 有 大， 仲有个 头先你都好劲咯，我觉得 系啊， 系啊，嗰个可能佢已经用晒 quota 啦， 太少系唔系咩？ 唔系，有人间话俾你听，好，我哋之后继续。 你个送字嗰个改咗先啦， 系啊，送字不做木字差， 送字去了盖，不做木字差。其实咧系个子字， 子 字啊， 边个字啊？ 子 啊，子曰个子， 子个子啊，送字字又冧公头有个子啊嘛。 送字去 盖，系 啊， 送字去盖，不着木字差， 系啊，文字个字去。 咁个送字关咩事啊？ 咁如果我系冧公头嘅话，下边有好多字都可以系 文， 都可以系字噶。若果系咁，我不着木字差， 因为佢系送 字 啊， 系啊， 送字，所以就 focus 咗送 啊。 边个送 啊？ 俾我睇下边个送字。 唔系宋朝嘅 宋， 宋 朝嘅宋咯。 咁送咩事啫？ 唔紧要啦，有佢啦。 嬲啊！ 我哋 move 翻， 即系冇咗个木，就有个子字喺下边，就变咗个字系嘛？ 唔系啊！ 你依家系字体嘅字啊嘛？ 系啊， 咪咯？ 咦？又冇晒嘅？ 你嚟我呢支， 原来我真系冇乜墨水。 嚟，你喺晒个肚度啊嘛？啲墨水。 是啊，送字去了盖啊， 系咯， 送字去了盖嘛，不作木字差嘛，咪字咯， 系啊， 吓， 但我唔知个送字系咩意思咯， 唔紧要，好， 唔 紧要， 系 啊， 啊，俾一支笔你先， 好， 继续， 好，继续， 嗯， 好，一个浅啲嘅， 你就系今日就不停咁猜谜语， 唔系啊，有个故事噶， 哦，你不 如 讲 故 事先啦， 好，唔够时间， 系，咁点解会有灯谜嘅咧？以前咧有个。财主啊，佢姓胡嘅，哇，佢好有钱嘅，但系咧佢好乞人憎嘅，皮肉笑， 皮笑 肉 不 笑啊，啲人咧个个喺后边咧叫佢做笑面虎啊，点解咁似你？ 我而家将你演绎紧啊嘛， 佢咧好衰啊，狗眼看人低，净系睇得起即系表面光鲜嘅人，咁啊着得烂啲佢都唔中意。咁呢个时候咧临近春节咧，咁咧就嚟咗两个人，呢个胡财主。门前嚟咗两个人，有一个人叫李财，有一个叫黄少。 嗯， 哇，阿李财咧着到好光鲜嘅，阿黄少咧穿得破破烂烂嘅。 嗯， 咁有个家丁见到李财咧，诶，即刻话俾阿财主听，哇，有个高贵人下嚟咗啊！ 梗系请 Mr. Lee 入去啦， 系啦，啊 ，Mr. Lee 咁入咗去啦 ，Mr. Wu 咧就接咗佢啦。Mr. Lee 有咩帮到你啊？佢话可唔可以借10两银？ 即系借钱，着得好光鲜啊，借 得好靓出去借钱。 系啦，咁佢话啊，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借俾你啦，咁样系啦。 睇你咁有钱， 系。 系 啦，冇错啦。跟住嗰个破破烂烂嘅黄少又嚟咗啦。点啊？咩事啊？佢已经讲 唔耐烦啦， 唔耐烦啦。可唔可以借啲粮食俾我？你走啦，你扯啦，连个兜佢都踢啦。 嗯， 系啊。咁佢又嬲啦。咁啊，黄少越谂越兴喎。 嗯， 一定要整蛊翻嚟。 哦， 嗯， 春节过咗啦，元宵嚟啦。咁啊，好多人做好多花灯啊，就冇灯米噶，嗰阵时未有灯米噶咁咧，咁啊，黄少，哼，仲唔整蛊到你？於是咧，整咗个花灯，下边咧挂咗个谜语喺度。 嗯， 个谜语系咁嘅：头尖身细白如银，论称没有半毫分，眼睛长到屁股上，光映衣裳不盈 人。 嗯， 又系一个字嚟噶， 胡字啊？ 唔系，咁啊胡 Mr. Wu 出嚟咧就觉得好嬲，因为佢笑佢，你觉得似唔似笑佢啊？ 似啊， 系啊， 其实 写佢个人个人 对号入座 啊 嘛， 眼睛长在屁股上，光映衣裳不 认，即系睇唔起人， 睇唔起人啊嘛，咪就 Mr. Wu 嘅写照咯。 但系 Mr. Wong 咧就话唔系，我唔系话你估一样嘢嘅啫， 因为物件啊， 系啦，一样嘢一个字嘅啫， 一个 字，大家估唔估到啊？ 等阵先， 头尖身细白如银，论称没有半毫分。即系佢系微尖， 我知，嗰、那个称系咪啊？即系 唔系？ 蒸诶唔系针针 系啦，哇！好叻啊， 系咪啊？其实佢 好衣裳不认人， 系啊，因为针系帮人哋乱衫噶嘛，佢唔认人噶嘛，咁啊好嬲。 咁讲针点解要讲针咧？ 唔系个意思嘅就 系 佢以为系啦， 佢 借佢呢一个迷嚟去 笑下 佢，其实系唔系话你。 错啦，由嗰阵时开始咧，就开始有灯谜啦， 哦、 就系咁啦。好 明白晒，咁你系咪继续再出啊？仲出唔出 啊？有啊，有时间啦，系咪？ 喂，你例如讲咧，有点自大，我仲谂紧啊，有点自大， 你写自大啊？ 自大啊？ 系啊，你写字，跟住下面写个大啊？ 抽， 冇错， 系咪几好啊？呢个 好好啊， 簡簡單單， 簡簡單單。 你有冇出俾我哋？ 不如你出一個俾我哋估啊！ 呢、這個好，我諗客人都識嘅喎，睇下先。 未必㗎，我唔識 㗎。一點一畫牆，牆牆像支槍，阿炳沖緊涼。两只乌蝇飞埋墙，我小学学嘅。 我个版本系一点一画墙，墙像蹦支枪。阿木对阿木， 阿阴对阿阳， 唔系阿公唔见一忽肉。 应该两个字嚟噶，两个字嚟。 我系一个字，我系一个字。 我都有一个，一点一画墙，斜斜蹦支枪，阿十对阿十，阿阴对阿阳。 咦，好得意！ 你三个系同一个字嚟噶， 唔系， 都系同一个步骤。 系 你嗰个，你嗰个，我知你嗰个秒。 Yes。 哦，秒与个秒。 哦。 一点一画墙，斜斜扮支枪。阿十对阿十，阿音对阿阳。 喂，咁嗰个咧，阿炳冲紧凉，两只蚊子飞埋墙。 阿炳，病字， 病字。 哦，你咧，你咧，你咧。啊！一点一画墙，斜斜扮支枪，跟住咧， 阿木对阿木。阿公唔见一忽肉， 系咪麻字啊？ 唔系， 阿木对阿木， 阿木对阿木， 阿公唔见一忽肉，魔字啊， 系啦，魔字， 十魔个魔字， 哦， 下边就冇 啦 ，OK 啦，翻红嘅。 村有村，聚了有散，极远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雨。雨中央公园，初初都市渐变黑白，仿佛看见你，依稀对望。回忆的半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冰封半分钟，有你的请别使我面红，企鹅还想有天去北极，游着行着却不记得苦于顽抗，顽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他的车队朝早抵达政府总部，行政长官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纶、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等多个官员在场迎接。据了解，夏宝龙将会同金融界代表会面。在夏宝龙抵达之前，多个财金界人士，包括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金银业贸易场理事长张德熙等，先后到达政府总部。警方说，防骗伺服器和相关应用程式自推出之后，一共录得超过238万次搜寻量，当中标记为有伏的搜寻结果合共有41万次。程式即日起推出三项新功能，其中可疑来电警示和可疑网站侦测功能，加入自动化元素，协助市民将他们接触到的来电和网站和警方最新版本的诈骗资料库作比对，如果发现有潜在诈骗或者网络安全风险，就会自动即时发出警示。另外，亦都增设公众举报怀疑诈骗平台。警方说，程式升级之后不会储存市民来电和网页浏览记录，市民亦都无需要任何额外的手续就可以接收防骗警示，相信成效会非常显著。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即使就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达成协议，只会稍微推迟以军在加沙南部边境城镇拉法展开地面攻势，强调无论有没有协议，对拉法的行动是势在必行，又说一旦展开行动，以军将可以在几星期内取得彻底胜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之前向美国传媒表示，美国、埃及、卡塔尔和以色列已经就加沙临时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的基本轮廓达成共识，目前仍然在就敲定细节进行谈判，希望在未来几日能够达成切实的最终协议。另外，沙利文说，总统拜登仍然未获以色列通报对拉法的军事方案，又说美方认为除非以方有清晰和可行的保护平民计划，否则不应该向拉法推进军事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和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再度转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12点，跌113点，总成交金额42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88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76元，跌1.2元，腾讯控股286.2元，跌4.6元，美团81.55元，升5仙，比亚迪股份188.6元，升3.4元，中国海洋石油16.66元，升3毫，建设银行4.92元，跌6仙，中国平安36.7元，跌7毫，汇丰控股59.3元，升5仙，阿里巴巴73.95元，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50.49，瑞士法郎0.882，加元1.352，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9312点，升213点。港金报1896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1.49美元，卖出203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消息，一齐睇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跟住睇下路面情况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青屿干线桥梁有维修工程，直至今日下午嘅4点，往机场方向介乎青马大桥同埋跟住介乎青马大桥跟。青衣桥塔和马湾桥塔之间实施每小时50公里的临时车速限制。而九龙城龙岗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往贾炳达道方向跟着牙前围道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了。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林锦公路陈深记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冇安全岛嘅电车站嗰阵，必须要喺黄色停车线前停落嚟，等乘客上落电车之后，先至好开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日常事故剧场》。作曲 Michael Wong， 陈柏宇作词 T-Rex， 主唱陈柏宇。 海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越大祸，想对错想得太多，想到 浮藏。作曲 Howie， 作词黄伟文，主唱 DJ。 任四周千百尺巨浪，只撑到对面岸，连感激可以每夜。 说好了，作曲安俊豪，作词 T-Rex， 主唱安俊豪。 说好了，彼此之间再不妥协，说得太狠，但念在竟狠狠打脸。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g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的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日。 11:08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咁今日咧讲下剧啊，讲下电视啊，电影啦，咁讲呢一套其实都已经上咗架好长一段时间，我谂而家我讲紧嘅时候咧，大家可能啲都朋友都听过睇过噶啦，因为呢套戏咧韩剧嚟嘅16集，咁都几大名气嘅，有啲人称赞佢为神剧，亦都系一个叫做选十大最好睇韩剧里边咧，佢系排第二嘅咁样，个古仔名叫《爱的迫降》，咁啊唔知再 出睇晒， 你睇晒啊嘛吓，你觉得好唔好睇啊？ 好睇啊！同埋佢哋入面咧，也有讲系南韩同埋北韩嘅一啲 生活嘅 角色，系啦，啲生活嘅唔同。咁嗰啲南韩嘅演员为咗要去做呢个北韩嘅角色咧，佢哋要苦练呢个北韩嘅口 音，系因为有少少唔同噶嘛吓。咁啊呢套戏咧，即系有啲相关嘅新闻啦，即系令到大家觉得啊，更加好似好多嘢去谈论咁样。首先就系佢个男女主角颜值好高啦吓，袁彬同埋呢个孙艺珍。咁而佢哋咧亦都因为呢一套戏咧 就结咗婚。 噔噔噔噔，系啦，就结咗婚啦。咁令到大家咧 ，fans 拍晒手啦。亦都因为呢一套戏太受欢迎咧，亦都某一个平台咧就宣布咗会拍一个美国版嘅，即系将同一个故事。咁呢个就迟啲再大家睇啦。讲咩嘅咧？就系讲呢一个孙艺珍演出嘅一个有钱人啦，非常有钱嗰啲咧。有一次因为咧玩呢一个挖墙山啦，亦都因为呢、這个。嗰叫咩龙卷风，将佢咧由南韩咧呼一声，首先唔好讲佢合唔合理先啦，或者即系系得唔得噶咁样，就吹咗去北韩，就遇上咗袁彬演出嘅呢一个军人啦吓，咁啊好似罗密欧与朱丽叶咁咧，两个人唔系话你中唔中意对方，而系话你嘅身份能唔能够中意对方咧，咁亦都因为佢哋一个就南韩啦，一个北韩啦，所以由最初大家系好戒心啦吓，一个又揾枪指住佢啊，一个又话我要走啊，我要走啊咁样，佢好想离开。 咁當然啦，因為佢一個好有錢人啦，喺南韓過嘅一啲好豪華啦、好舒服嘅生活，大家嚟到呢一個村落裏面咧，好難適應，但又走唔到，咁點算咧？咁樣，於是佢唯有喺一路安排走之前咧，就融入嗰個村莊。咁我覺得咧，嗱，我睇翻啲網站咧，啲人就話：，啊，點解咁中意睇咧？覺得好睇咧？第一，男女主角靚仔靚女啦；，第二，佢真係個劇本寫得幾好嘅，有啲場口啊，有啲對白咧，你係會 kit 一聲笑出嚟嘅。例如话咧，即系当呢一个女主角咧要融入嗰个村庄啦，咁里边有好多嗰啲散嘅角色啦，啲村姑啊，啲阿太啊咁样，咁啊有一个军官嘅夫人咧系好高级嘅，就开生日会就叫埋佢去，咁跟住佢去到咧个军官夫人就话：嗯，你今日第一次嚟，俾你坐我隔篱啦咁样，咁大家就哎呀好羡慕啊咁样，因为坐军官夫人隔篱啊嘛，点知个女主角我唔坐啊咁样，咁大家就开始啊好惊啦，而个军官夫人都谂啊，哇点可以？即系我叫你坐，你都唔坐咧，咁样个女主角就话：因为咧，我唔坐啲靓人侧边噶，会令到我变得好丑样噶，咁样咁啊，即系你会觉得个剧情嗰啲对白啦，嗰啲场口咧，都系小心嘅写，即系去写啦，同埋系琢磨过嘅，好有喜剧效果。咁当最后，当然啦，佢哋可唔可以喺一齐咧？咁大家自己去睇。如果未睇嘅话，十六集咁啊，中间仲有第二男主角。同另一个女仔嘅感情线就系交叉其中，咁不过就好睇，好浪漫，咁啊，唔好再斤计较话，诶合唔合理噶咁样。有一半喺北韩发生，另外下半部分咧就走咗南韩发生，咁啊成个情况又会唔同咗噶啦。咁啊，以一套韩剧嚟讲，我觉得系真系值得睇嘅。爱的迫降吓， 同埋佢呢套个剧情都写得几好啊， 写得好啊，个故仔吓。好，交俾阿睿睿。 好，我要介绍嘅呢一套都系韩国嘅电影啊吓，咁就应该系喺旧年啊嘅一套电影嚟嘅，就叫做《首尔之春》。 嗯， 咁啊，无奈地嘅就系我对于韩国嘅历史啊，真系唔系太过了解，咁所以其实我初头睇到有呢一个嘅选择嘅时候咧，我都谂咗一谂嘅，我又比较担心要睇一啲嘅就系有历史背景改编嘅电影咧。因为啲人物众多，我睇睇下，我系会唔知道边个打边个，我唔知咁多位有冇呢个情况，要理顺翻啲人啱唔啱？但系呢一套唔算太难，因为我觉得嘅就系即系正反两面咧，太过鲜明啦，所以其实容易跟到嘅。我觉得好犀利嘅就系在于嘅就系佢个演员阵容咧，粒粒都系劲嘅，有王正文啦，有郑宇成啦。我好喜欢嘅李胜文啦，同埋咧就系朴海俊嘅。咁而导演方面，我亦都系担任埋个编剧嘅，就系有金成珠。咁啊，既然有咁大阵容嘅，讲紧一啲历史改编嘅，咁当然咧里面又有好多啲，你会睇到嘅就系你觉得惊心动魄嘅。讲紧嘅古仔咧，就系1979年12月12号喺韩国嘅一件军事叛变嘅事件开始嘅。正如我剛才有看過，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沒有這一方面的歷史了解的話，開頭的十多分鐘我是有點吃力的，因為你必須要搞清楚的就是誰和誰是一黨，誰和誰是一派，如果不是的話就會很混亂的了。全套劇它講的就是為了要阻止一個叛變，非常關鍵的9个钟头里面啫，9个钟头里面发生紧啲乜嘢事？就系、由讲到由傍晚去到第二日嘅朝头早，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咁而事情咧就系发生喺佢哋较早之前，即系10月26号啊，就系韩国嘅朴正熙佢就遭受到呢一个嘅遇食身亡嘅呢个总统咧被刺杀嘅事件开始嘅。咁当然，若果呢个总统被刺杀咗嘅话，喺韩国喺当时军政两边冇错会陷入一个乜嘢啊？就系、冇政府嘅状态啦，系啦，一个咧就系完全系群龙无首嘅一个状态。咁喺呢个时候嘅话咧，你就会见到咧啲蠢蠢欲动，希望可以攞到政权嘅人嘅话咧，佢就希望可以喺嗰时候就夺权啦。咁当然啦，呢个咁嘅状态之下嘅话咧，陆军参谋总长咧就叫做郑。总之一个总长啦，咁啲名我唔再讲，因为佢哋係有改咗啲名嘅，即係真嗰个人我就唔係呢一个名嘅，佢就被委任为呢一个戒严司令官，咁但係掌握情报嘅全斗光啊，就係佢另外嘅一个即係即係成日都想夺权嘅，就係、为咗希望可以呢就夺权嘅话，竟然绑架咗呢一位嘅戒严司令官。就希望可以喺当时嘅一啲即係最高嘅领导层嘅话呢就要 作一篇嘢嚟去證實嘅話咧，就係呢一個嘅遇食嘅案件嘅話，係同呢一個嘅即係總長係有關嘅、嗯，就希望嘅就可以罷免佢，你明唔明啊？咁、嗯、所以咧就有好多呢啲咁嘅嘢係非常之錯綜複雜嘅一啲，大家喺度互相鬥嘅一啲嘅嘅畫面喺度嘅。雖然你又話清楚，但係個問題係嘅話，人物咧都有幾多，咁、嗯、就可能初初睇嘅時候會有啲混亂，嗯、但係整個劇情嚟講嘅話，非常有張力，以及有感覺上你會覺得驚心動魄，嗯、因為嘅就係話啊，啲你覺得係壞人啦、啊佢開始好似得逞嘅時候嘅話咧，誒、哎、啲好人嘅話又會好似嘅就係有啲嘢可以幫到，但係到最後尾嘅話，你都係難逃得過嘅就係即係佢哋嗰啲陰謀啊咁樣。誒、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咁啊，你陣痛大約十分鐘到啦、嗯，你會搞清楚裡面啲人物嘅關係嘅啦。之後咧，好快你就能夠進入狀態嘅。嗱，所以就呢一件事咧，就係真實嘅事件改編，但係裡面嗰啲人物嘅名咧係有少少改咗嘅、嗯，而且嘅就係話。最好睇嘅就係在於歷史嘅嘢，佢當然有根據，但係個問題係佢著重於講緊嘅就係每一個人佢哋嘅性格。 哦， 寫得好好嘅，即係大家點樣去希望呢件叛變嘅事件喺九個鐘頭裡面嘅話，點樣可以將佢扭轉呢？咁樣咁而呢一套電影犀利在嘅就係、是、上流寄生族之後，佢能夠創下佢哋嘅韓國電影史嘅紀錄嘅就係、是、成為咧就係、是、千萬嘅電影嚟嘅。 哇！ 所有嘅人嘅滿意程度係達到嘅就係八十分或以上嘅。咁、我自己本人睇完之後，雖然係兩個幾三個鐘、但係咧你一啲都唔會覺得悶。咁、所以嘅就係同埋裡面嘅演員，我頭先已經介紹過啦。你個個都粒粒皆星，即係全部都係一啲就係非常之犀利嘅演員助陣嘅。 男人戲嚟喎呢套。 男人戲冇女人啦，你講得啱，裏邊一個女人都冇。 好，所以個張力好。 冇錯，你覺得好有氣魄啊，係啊，有啲人可能為咗要去即係點樣阻止呢件事發生嘅話，會犧牲自己等等。咁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嘅話咧，請可以睇一睇嘅就係我係嚴重地同大家講係非常之好睇嘅一套電影，叫做《首爾之春》。 好多谢。 好，今日咧就介绍一套近排都喺网络上面讨论得热血沸腾嘅一套内地嘅喜剧电影，系啱啱先喺新春喜剧档咧系上映咗15日，但系票房咧已经破咗32亿嘅内地喜剧电影，叫《热辣滚烫》啊，英文咧叫 YOLO。YOLO 即係 Y O L O， You Only Live Once。咁其实呢套影片咧，头先有同马老师有讨论过嘅，原来就喺2014年咧。改編自呢個日本最賣座嘅一個影片，就係、是、叫《白猿之戀》。咁之前馬老師都有介紹過， 上個禮拜 就係呢一套啊， 冇錯啦。咁我哋陣間都去討論一下，究竟兩套有啲咩唔同啦，好嘛？咁咧，佢其實喺度講其實講女主角咧，佢經歷完人生生活上面有唔同嘅人生挫折之後咧，點樣透過呢、這、一個練習拳擊咧，去重新改變自己人生嘅一套電影嚟嘅。咁一套好正能量，同埋睇完之後我都覺得好似套戲名咁啊，《熱辣滾燙》啊，即係睇到我都熱血沸騰。 Okay， 就好熱血電影， 好熱血電影嚟嘅，咁啊都好適合即係大家一家大細春節講去睇嘅。咁首先咧講下佢呢套電影嘅內容係講咩啦？就係講咧呢一個賈玲飾演嘅角色咧，女主角咧就係、是、一個大學畢業之後咧就一直就留咗屋企做宅女，咁一宅咧就宅咗10年啦。咁、其實同屋企人關係咧，即係尤其細妹咧都麻麻地，因為阿妹咧就覺得喂阿家姐你都咁大個人啦，唔好淨係靠下屋企人養你啦，你自己都出去做下嘢啦。咁但係咧，阿妹成日都寄予呢一個家姐咧，其實佢唔知阿爺定阿公啊，唔記得咗啦，係留咗間屋俾佢嘅，係就係落咗佢嘅名咧，落咗家姐嘅名。咁阿妹咧就覺得你又咁即係廢人一個啦，佢就好想寄予呢一個家姐嘅間屋嘅，咁所以咧就係為咗喺間屋咧係同佢有啲即係發生啲衝突啦，屋企衝突啦。咁亦都係因為呢件事咧，阿賈玲咧就冇再喺屋企住啦。就走咗去餐廳度打工，咁呢個時候咧又發現咗自己嘅閨蜜咧同佢嘅男朋友咧就出軌，咁呢個第二嘅挫折啦，去到第三個咧就係、是、當佢打工嘅時候咧就認識咗隔離鋪頭健身室嘅教練，咁就諗住可以放下自己前一段嘅情傷去同佢開始一段新嘅關係啦，點知發現咧原來最後呢個男人呢、這個教練咧都係為咗可能貪圖佢係收兵啦。即係貪圖方便啦，簡單啲嚟講，而去呃佢感情嘅。咁所以咧，其實個套戲嘅前半段咧，就係講佢喺生活上面咧，點樣喺同每一個人嘅關係上面咧，都係成為一個不如意之餘咧，仲要成日都係俾人去利用嘅，去揾笨嘅。咁咧，佢就即係當佢 好失意嘅時候咧，佢就唔係選擇以一個復仇嘅方式去報復，而係就係去 做自己， 做好自己，去透過拳擊咧點樣去揾翻自己嘅價值，係啦、嗯。因為佢講到咧，佢經歷完呢啲挫折之後咧，其實佢有去輕生自己嘅。咁、嗯、但係因為佢嘅體型太過肥胖啦，係講嘅有成幾百磅，係有幾百磅嘅一個身形咧，佢連跳樓都死唔去，佢嘅身體拯救翻佢。咁佢就喺佢最絕望嘅時候咧。去揾透過呢一個拳擊咧，去揾翻自己。咁我覺得最叫振奮人心咧，唔係佢嘅劇情啊，因為佢嘅劇情咧其實講有一個好頹嘅人，透過拳擊佢點樣成為一個有自信嘅人，即係其實都平鋪直敍嘅套電影。 嗯、 但係我覺得最振奮同埋覺得我點解一定要揀呢套電影去睇咧，就係網絡上面就講佢，因為賈玲大家咧對佢嘅印象咧都係一個好體型龐大嘅一個。嗯喜劇女演員，佢點樣由透過呢套電影去接拍呢個角色？佢為咗呢個角色增重，再增重，增重咗40斤之後咧，再透過一年嘅訓練咧，去減咗100磅。 嗯 係咪100斤啊？係咪即係100磅啊？ 所以呢一排有好多 好多 訪問佢嘅視頻， 佢直情係由一個真係吹漲咗嘅氣球，變咗一個體型好健碩啊，一個女運動員嘅感覺。咁佢喺個電影嘅後半部分咧，都有去。講翻嗰啲花絮，點樣喺一年入邊咧？點樣去每一個月都點樣個體重係不斷向下降，同埋不斷去做唔同嘅重力訓練。咁、 嗯、 佢自己都有喺個訪問入面講嘅，即係我唔係變瘦咗、 嗯， 我係變強咗。咁、嗯、佢就係去講翻點樣成套電影去揾翻自己一個女性嘅價值，同埋由一個迷失嘅自己去揾翻一個有意義嘅自己。咁我覺得呢一個係成套電影最大嘅 message。咁我睇完之後我都覺得哇！賈玲都做到啊！我有乜理由去话我自己增重增唔到啊？或者我有啲生活上嘅目标做唔到咧？ 即 系 鼓励到你嘅， 系好鼓励到我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呢个春节假期虽然就完咗啦，但系有时间都可以揾翻呢套电影嚟睇下咁。 Yeah. 共勉之啊！ 我其实咧上个礼拜讲咧，本来今个礼拜想介绍呢套戏、 嗯， 但我真系比较咗啊，我觉得日本个版系啊，日本个版本真系好睇啲、 嗯， 我即系个人覺 得。但我 就 想问佢冇一个话自己增重自己減肥呢一個 有， 可能佢都有，係 啊，佢本身係肥底嚟，係 肥妹仔啦。 佢有幾肥咧？我想知道。 佢唔 係， 佢唔會有 重要 賈玲咁肥啦，係嘛？ 唔重要， 唔係呢個重要，因為我就係睇到賈玲呢一個人去減， 即係佢覺得作為一個演員 咧， 為咗一套戲， 係啦，而係佢自己 個 精 神 個精神。 嗱，我自己覺得咁嘅嗰個安， 你就以氣論氣， 係 啦， 但 係 佢就以一個演員嘅角度去睇。 嗱，佢都係如果有演員角度。他都是一个肥肥肥地的人的、 嗯、 但他为了这套戏他操得很 fit、 嗯、 他有几场戏我觉得很精彩他在个拳击馆在那里跳绳、 嗯、 你真的看得出他真的懂跳绳要不然你拍不到的 明白、啊、但是其实演员会为了个剧本 是会这样去准备自己、 啊、 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讲的都是同一样的、 啊、其实他都有但我如果真的都是喜欢日本那里多点、 嗯、 因为他经历很多挫折佢俾佢百元店嗰度咧，即係嗰啲12蚊店咧，俾、一個人強姦咗。佢、強姦完佢之後，佢打電話去報警，但最後件事又冇咗，所以佢 唔係喜劇啦，係嘛？佢呢套。你嗰套 算係啊劇情片， 我諗係個處理唔同係咪、 啊？ 即係個處理嘅手法會有少 少。佢嗰個我就聽應該係一個劇情同埋，即係啲觀眾會抽心嘅。 係、嗯、啊， 我呢套就唔會純粹 一 個 激 勵 性 嘅， 一個奮鬥嘅電影。 最後佢係參加拳擊比賽嘅，佢屋企人嚟曬，佢同佢反面嗰個妹都嚟。係咁、 嗯， 到底呢場比賽嘅贏定輸咧？咁、 嗯、 你自 己睇啦。OK、 今次我另外介紹咧就係話《La La Land》一套2016年嘅。星星夢旅人呢、這個女主角咧， 得獎電影啊！ 嚇、嗯，呢個女主角咧，亦都係而家當時得令嘅一個。 Poor Thing 攞咗好多獎，係、 啦， 係 Emma Stone 係啦，佢呢套戲亦都係攞咗奧斯卡嘅最佳女主角。 嗯， 呢套戲你啊，我覺得係楊洋有機會睇下。 嗯， 有睇過。 你睇啦，又係一套好勵志嘅電影嚟嘅。 冇錯。 最精彩嘅就係開頭嗰一場戲。一個 shot 落，成、條馬路封咗，咁、其實個隱喻嘅就呢、是、班人都係去 LA 嗰度追夢嘅，係、大家都係喺呢度就遇到挫折，係、即係塞車。 男主角係Ryan Gosling 係咪？ 係啊，係、啊，佢 Barbie Ken 啊嘛， 系 啊，Ken，I'm Ken， 系啊，个导演佢哋成班都老友记嚟嘅，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又系开头男女系啦，男仔佢好想玩爵士乐，佢系弹钢琴嘅，但系好唔兴啊，冇办法。咁另外呢個女主角呢就好想做戲嘅，次次去真 interview 呢都唔得嘅， 我怕嘅， 係呀係呀，然後兩個經歷咗一路喺度經歷，我覺得好睇在呢佢哋兩個經歷都係好睇，但係最後佢哋可唔可以走埋一齊呢，大家去睇下，係呀，同埋裡面嘅歌舞真係 好 好 聽， 啊你又有睇呀， 係 呀，全部歌同埋佢開頭呢俾我感覺係一個歌劇位音樂劇嚟嘅，即係跟住又唱歌又跳舞，同埋男女主角都跳舞，真係好好睇。 佢哋係真心識唱，同埋係真心識跳舞。係 啊， 呢一個就係一啲荷里活嘅演員。係啊，你估唔到原來佢哋真係 咁，好有默契，好正。 拉拉嚟， 係， 多謝曬。好啦，快到十二點鐘翻嚟咧，風騷快活人，仲有淑女關注組，冇人開啦。 人去留空。独个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智慧，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仍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意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先至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忧雅事。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求你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半纯情不改。 林峰嘅呢首《无伤大雅》。十九度嘅温差，你湿度75%。喺呢个星期一晏昼，听紧风骚快活人啊。 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错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再播，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 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阿兰你好， 兰兰你好，莎拉姐、马家姐你都好啊。 今日我哋齐晒人啦， 齐晒脚啦，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真系 上个礼拜六都辛苦你啦， 好开心、啊， 我都觉得系啊， 好多人好热闹啊！ 好多粉丝， 冇错啦、哎，难得嘅就系大家都好支持我哋，系咪？淑女关注组，我哋要继续加油下， 要继续食得健康， 梗系有 嘅。好多人都话我唔算肥嘅、啊， 我知道、 就系呢句说话累死你。 佢哋眼睛长在屁股上吗？ 唔好信嗰啲人啊！ 唔通佢哋都系针？唔通大家都系针？ 系啊，系啊，个字系咪？ 系啊，因为嗰日好人啊嘛， 费 事讲啲难听嘅说话啦。 冇嘢。 好啦，嗱咁今日我哋仍然会继续咧关注我哋每一个人嘅健康嘅。原来二月份系一个好有意义嘅月份嚟噶噃， 月份就系呢个心脏健康月啊、 哦！要关注自己心脏 啊！大家有冇关注过自己嘅心脏、 啊？有啊，逢星期一二唔知点解个心咧就 跳得比较快啲， 系啊， 因为坐喺马家姐隔。 问你有冇关注啊？你礼拜 一莎拉姐同埋马家姐攻击我啊！ 咁你攻击你之后， 我要强心脏啊！ 你有冇做过啲乜嘢？ 激心， 好激心啊！ 激心好似对心脏一定系唔好啦， 好痛心 噶，系啊， 系啊。咁啊，问好快问一下大家几条问题先 嚟。 咁你话激心啦，咁啊压力大咧，会唔会容易即系患心脏？ 梗系会啦，粤语长片都有啦， 冇错。 嗰啲沿海咧，冇啲 系啊， 嚟呢个败家仔啊， 系 跟住就呕血噶啦，心脏病咁，跟住就系啦， 真 冇咯。 所以压力大啦，好高嘅刺激嘅行为啦，同埋活动。 知唔知啊？马老师啊，唔系马家姐，唔好做啲咁。大刺激嘅行為、啊， 佢好似望住你多啲、啊， 就會馬老師馬上就唔講嘢咯， 就翻屋企啦。 係啊，所以咧就要心平氣和多一啲，即係就算你俾人激，你都唔好 俾人搣都唔 係、哎、我成身痛啦，真係。 所以呢一樣嘢係好緊要 嘅。你話好啦，搣我啦，咁樣心平氣和啲就唔好 起身啦。你 MEET 搣就得。你用手搣搣 就唔得， 咁 meat 搣就 系咯，食多啲 meat 唔好， 系啊，系啊，红肉其实即系对比起海鲜啊鱼啊，当然海鲜系同埋鱼咧就对心脏系好啲嘅。 嗯哼， 好咁 好啦，嚟第二条问题， 心脏病咧系咪一个老人病咧？系咪 唔系？唔系，有啲人会猝死嘅，就系心脏病发。 系啊，咁其实最关键咧就主要睇翻我哋抽血嘅指数啦，系咪？之前都有讲。过噶啦，嗰三高咧，睇下即系如果抽血嘅时候，睇下个胆固醇系咪正常啦，睇下个血系啦，血脂同埋血糖啦，仲有咧就度个血压啦，系啊，咁血脂就包括埋喺胆固醇入边，即系都系同科咁样嘅，系啦，咁所以即系一定要留意呢啲指数啦，因为有啲系廿几岁呢啲指数已经超标噶啦， 同埋同嗰个身形无关嘅， 系 咪啊？ 即系胆固醇高唔关系诶嗰个肥与瘦事。 年青人點解會咁嘅？ 因為嗱，遺傳係一個因素啦，同埋而家即係食嘢啊，即 係營養太好，係 啊，即係點樣選擇食物啦？咁你記唔記得咧？星期六咧，咪即係喺間 cafe 嗰度食嘢啦，跟住咧有啲人咧就嗌 嗌多咗， 係咪啊？即係唔係我講啊？周圍啲人都有講啦， 係 啊，即係話有個人咧，佢咧就嗌即係嗰啲牛角包啊，咁呢個就反面教材嚟嘅，咁咧就對呢個膽固醇唔係咁好咯。因為嗰啲我哋講嘅反式脂肪，佢會用牛油去焗啊， 係冇錯。 咁仲要諗緊嗰個包咧，佢又即係嗰個人咧又搽咗， 我都見到 一嚿牛油係一啖咯，係啊，跟住兩啖就食曬嗰一細包仔牛油，咁就唔建議咯，即係成日食就唔好嘅。你話一個月一次咁就 OK 啦，咁啊。 仲有嗰個人咧，唔單止食咗個牛角包，之後仲有食咗一個 bagel， 係啊， 之後再食多一樣嘢， 再食咗一樣嘢。 我記得食咗三樣， 飲咗一支嘅果汁咯，同埋 冇錯，我真係好擔心佢。但係有啲嗰個人咧，我勸佢，但係佢都唔聽。 我哋好多人勸 佢，嗌咗唔通唔食？ 係啊，嗰個人仲要掩耳盜鈴。 係啊，佢話唔好嘥，唔好嘥，跟住鼓勵大家一齊食，但係大家都飽咗。 咁咧就拎走就比较好啲咯。 仲有嗰个人佢话，好多人同佢讲咧，话佢肥啲啦，好瘦，佢肥啲好睇啲。 跟住见到粉丝都见到，哇，乜嗰个人咁样？ 系啊，冇错， 即系戥我哋比较惨咁样 咯。嗰个人如果听到，我一定好难受。 系啊，我希望嗰个人可以即系反省一下咁样，即系其实我哋都系关心佢，出自一个即系好。好关心嗰个人嘅心， 冇错。马家姐，你识唔识佢啊？ 马家姐，你点睇呢个人啊？ 阿兰、阿睿、杨妹，你哋头先讲话，如果受刺激，嗰个人就会心脏病。 我哋所以我哋冇闹佢，我哋好心平气和咁样讲翻，即系讲翻成件事出嚟咯， 好痛心啊！ 系啊， 好痛心。 所以嗰 个心脏 都 有挂， 唔好激我哋。佢做嘅行为都唔好激我哋咯，系咪啊？ 我见到佢嗰时候，哇，压力几大啊！你 好抽心，压 力仲大啊！因为粉丝喺我面前话：，哇，嗰个人咁嘅， 系咩？ 咪系咯， 你放心，我 唔识嗰啲嘅， 我会话俾个人听，叫佢收手。 咁希望胜利贵贤啊，马家姐， 冇错， 我唔会俾佢咁做嘅。 嗯，好啦，嗱，咁 仲有一条问题 有关啦，仲有啦， 咁咧就系男性咧同女性嘅即系发病率咧会唔会系好唔同咧？ 会， 会， 系啊，我觉得好似系男性好似厉害啲，系呢一样嘢，即系唔知点样感觉上咯， 系啊，啱一半。咁即系喺女性停经之前咧，咁啊男性嘅发病率就系会高过女性嘅。 哦， 咁因为女性咧有呢个雌性荷尔蒙嘅保护啊，咁相对嚟讲咧患心脏病嘅风险系低啲嘅。 停经前 系啦，停经前 系。 咁咧，去到收经之后嘅五至十年之后咧，其实咧同男性患心脏病嘅即系 差唔多 啦，差唔多噶啦， 冇咗个女性荷尔蒙嘅保护。 系啦，咁所以即系其实都犀利，因为心脏病咧喺香港嚟讲咧系第三大嘅杀手， 冇错。 系，所以我哋一定要即系关注我哋嘅健康，关注我哋心脏嘅健康啦。咁有啲咩可以做嘅咧？ 食啲好嘅嘢啦， 系啦，咁啊，睇下个分数可以对心脏有利嘅分数，睇下你自己会唔会加到分啊？ 好啊， 嗱，平时咧知唔知自己个静止嘅心跳系几多？有冇度过？ 我好快 嘅，好快， 我系比较慢嘅，57，我有度过57，好耐之前系有度过， 我都差唔多， 差唔多系啊。咁嗱，其实咧我哋慢过75咧，就可以将自己嘅心脏嘅年龄咧减两岁嘅，即系好事，系啊，即系慢啲系， 越慢越好， 唔系越慢越好，系啊，即系比较慢啲，系啊，即系又唔好太慢啦，有啲低过40嗰啲又唔系， 我又唔知， 系 低过40就好低啦， 好低啦，非常，即系又唔可以过慢。 系咯， 咁心态平和啦，唔急躁啦， 呢个我真系争啲， 又可以减三岁嘅，系啦，咁啊中意食坚果，咁啊可以减两岁嘅， 坚果真唔得 ，nuts 系啊， 譬如 腰果啊、杏仁啊、核桃啊， 我唔叫做中意， 开心果即系为食而食， 但系我会为嗰样嘢对我身体好，我会食咯。 其实 会逼自己咯，食几粒咁咯。 即系沙姐系会做， 我会 嘅， 会 做得到， 系 系， 有冇咁望住我？ 我望住你唔得咩？眼神交流 系啊，望一望你啫嘛，冇嘢啊。 我唔急躁咁样望住你。 所以又加多三分俾佢。好啦，仲有咧？ 仲有咧，就系每一日都有运动30分钟嘅。 有， 呢个又减几分啊？ 呢个可以减5岁啊！ 哇， 边类型嘅运动啊？ 系啊， 边类型嘅运动啊？ 我哋可以 系带氧运动，带 氧运动就好啲嘅。 O K， 即系你心跳有少少加速啊，咁样系啊。咁当然我哋都会加埋即系肌肉嘅锻炼啊，都系重要嘅。 嗯，好啊。 咁啦，对于心脏唔好嘅嘢啦，咁我哋就要即系。对心脏年龄要加分噶咯，血压高就要加5分啦。 哇，你好高分啊你！ 暂时未有， 有人好 嘢就抵翻头先减嗰啲分啦， 减咗都冇用。 可唔可以唔加5分啊？ 咁所以你咪要 三分啦， 即系控制得好啲啦，个血压嘢。 哇，血压系咁严重噶，对于心脏健康，5分 系 好高， 系啊，加5分噶，吸烟 就加四分，系啦，冇嘅，非常好。咁、啊，有家族嘅遗传史啦，就加一分。 我有，我 有， 有，我有，嗯， 系。咁、啊，男性咧就加三分。 吓、 啊，系啊，头先咪讲话 系， 你知唔知自己系男定女？ 我马家姐， 马家姐系女人， 所以你加六分。 马老师就系男人， 系啦，即系你六分。 哇！你係啊，我 罰唔使加啦，其實已經好高分啦、啊，你 我咁大個人，你試咗咁高分㗎、啊？ 係咁啊，中意捱夜咧就要加四歲啦。 冇， 係啊，加嚇、啊。 我唔中意捱夜， 冇錯， 捱唔到。 我唔中意，但係現實逼我要捱夜，咁點算？ 誒，幾多點為捱夜啊？ 通常我哋十一点后瞓觉就要早啲瞓啦，即系十一点啊，系、 嗯、 啊， 系、嗯、啊， 十一点后， 系啊，十一点后就叫做夜噶啦， 系啊，有啲人可能两点先瞓， 系啊， 惯 咗 啦，系 啊， 吓、 啊， 我又最近翻 嚟，又最近翻嚟，家姐， 唔系啊，我都呢一行我都抛嚟紧你。夜瞓我都抛嚟， 你高血压咁大声， 咁你咪好抛啊？系你好抛啊？应该 跟住咧， 嗱 重口味，即系中意食啲重味嘅嘢、 啊，我系 就要加两岁啦。 啊 ，OK， 我有有咩啦？最近啊，你 加四岁啦，不如 最近 点解啊？因为人哋想追近你，你想人哋追近你快啲。我哋公平 你放心，下一项你一定有六分，我话你。我放长双眼睇下， 我反弹站住。 咁啊，中意食肉嘅就加三岁，系啊，即系 meat， 我唔中意，我不喜欢。 咁 我啲 plant based 系啊，系啊，马家姐咧， 中意食肉， 中意 佢中意食肉噶， 系 杨梅 咧， 我唔中意， 呢个好坦白， 系 好。咁啊，习惯咗诶，即系成日坐喺度。 唔 係，呢、啊這個係、啊， 其實都係， 係、 這個、 加四歲， 哇！我就嚟過百歲老人咯， 成日揸車啊，成日坐喺度啊， 唔係我已經好一啲噶啦，我有時候我好長時期坐咗喺度喺屋企度睇電影咧，我就會突然之間會蛋糕就自己企下先啦咁、樣咯， 呢樣非常好， 因為要提自己、 啊、 因為你會擲到啲神經真係會痹嘅只腳。 冇错， 而家越嚟越容易 企下都 唔觉得啊， 系 啊，企下会好啲， 系啊，即系血液循环要好啲。 哇，四岁啊，成日坐，嗯， 系啊， 你唔好皱眉望我啦。 跟住仲有加四岁嘅话咧，咁啊马家姐都符合噶啦，净系马家姐符合咯， 嗯。 肥胖 哦 ，my god， sorry， 其实佢算唔算叫做肥胖咧？佢成日同我讲话，佢已经瘦咗，所以咧佢个肚腩系大咗。 我真系瘦咗啊！ 佢系瘦咗，但系未达标咯。 即、哎、 系 我 哋会分， 系 啊，我哋会分即系正常体重啦，跟住超重啦，佢应该系超重个系列，就未去到肥胖咁样咯。 嗯，系啊，即系佢斋个肚腩嗬， 系啊， 即系中央肥胖， 中央肥胖，其实中央肥胖最 危险，其实同你讲咗好耐系最危险，心脏病系最危险、 啊， 因为你啲脂肪系包住晒 所有嘅 你 内脏。 你有冇睇过嗰啲片噶？ 有啊，如果我 好恐怖 嘅，原来会唔会 balance 翻？ 咪仲突咗个脂肪出嚟， 汗杯咁样。 同埋佢所讲嘅就系话，佢觉得佢自己瘦咗，因为我同佢讲嗰时候，呢个肚腩好似大，比以前着更加大咗。佢嘅原因，佢嘅话就系因为咧，我啲手脚瘦咗， 即系个好似 所以 个 感觉 咁样大咗， 视觉效果就觉得系大咗。 咁真系要度出嚟先知噶嘛，你唔系感觉。 但我真系好惊你成日都系用呢种咁嘅感觉嚟去判断咧，其实系有偏差嘅，系、咪？而系你反而咁样，你系唔正视自己嘅健康问题咯。讲、完啦， 好 下一个， 下一个，好，我都等紧你讲完。 系啊，其实咧，因为见到佢个样子已经开始 系啊，我哋要 变啊、 要令到佢心情平和，心态平和好重要啊。 好， 咁嗱，我哋食物方面有啲咩可以帮助到咧？呢、个都好重要。 系、 平时自己有冇食？ 一定有深海鱼啦。 系啊，啱、因为嗰个 omega 三脂肪酸非常好，系啊，对于系啊心脏嘅血管嘅健康啦，都系好重要嘅。咁啊，即系每个礼拜咧，至少要食两至三次。 有冇啊？有。 系啊，深海鱼就包括即系大家都熟悉嘅三文鱼、吞拿鱼、油金鱼、鳗鱼、鳕鱼、黄花鱼、鲳鱼等等咁样嘅。 总之系鲳鱼都深嘅咩？ 即系油分比较高，油脂比较高。 系啊，欧米加三脂肪酸比较高嘅。咁啊，即系降低即系患冠心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心肌梗塞啊、中风啊、心力衰竭嘅风险。 哇，好好啊呢样嘢， 一定要记住食咯。 都唔系好多啫，如果你个礼拜 两至三餐油就 OK。 如果我哋 supplement 得唔得咧？如果我真系食鱼， 如果系 但有啲人唔 食开，系冇食开深海鱼嗰啲就可以补充咯。 即系例如欣欣佢唔食海鲜。 系， 咁就 咁应该 要 补充啦，系啊，咁但系如果有食开药物嗰啲就要留意啦，即系有啲系即系食紧一啲凝抗凝血药嗰啲咧，系咁就要留意翻咯，就唔好乱咁嚟啦。 嗯 哼，咁跟住咧就系亚麻籽啊，亚麻籽有冇食开啊？ 有， 非常好啊， 亚麻籽。 咁其实咧就建议咧一日咧就大约系两至个五汤羹啊，就捞埋你可能早餐啊，或者加入你 我会加 yogurt 系可以， 啊、 可以 系啊，我会加落去咯。 咁如果真系话食 supplement 嘅咧，就系建议200至600毫克嗰个补充剂啦。咁其实咧就可以降低翻嗰个坏胆固醇嘅。咁啊，即系好嘅胆固醇咧都唔会话影响到咁样咯。 知道 系啊，咁亚麻籽都几好嘅。 系 咁，另外咧就系头先我哋讲话plant base 啊嘛，系啦，咁豆类啦，系啊，即系豆类。红豆、黑豆、红腰豆、鹰 嘴 豆、扁豆、枝豆啊等等嗰啲， 枝豆终于入围啦， 即系都有食啊嘛， 系一千样嘢， 一千 有 一 样佢中意食， 系 啊，都好啊， 系啊，咁即系呢啲都系对心脏嘅健康系好好嘅，咁即系都可以取代有时食得太多肉，咁啊食翻啲豆类系一个好嘅蛋白质啦。 哇，我三样嘢都有噶， 系好好 啊，苏哥你讲三样嘢我都 非常好， 跟住 咁第四咧就系全谷物嘅嘢啦，咁啊全谷物。包括咩？就是我哋嘅全麦嘅面包啊、麦皮啊、糙米饭、红米饭、藜麦啊等等嗰啲，系啊，都有啊嘛，系咪？ 系啊， 马家姐唔出声嘅， 马家姐有冇食啊？呢样嘢比较少系嘛？你知唔知系咩嚟噶？ 我知， 可能佢 系上咗年几堂，你都 佢嗰日星期六食嗰啲面包有冇啲系全谷物啊？个 bagel 冇啊 ，bagel 梗系唔会系啦， 嗰个系白面粉嘅咯，即 系 由全谷物提炼出嚟， 精製過嘅，精製 過嘅前身就全谷物，但係加工咗之後就 ，sorry 啊，你忘了。 咁呢样可以即系你可以慢慢 work on 咯， 系啊， 系啊， 嗯， 咁因为你就算出边食咧，你唔要白米饭咧，好多餐厅都有三色米饭嘅， 系啊， 系啊，即系呢个少少嘅改变。 嗰啲算好唔好啊？算唔算好啊？ 可以啊，好过白米， 因为有啲咧一拨饭嗰啲我都中意食嘅，有几粒嗰啲红米啊，然后几粒粟米， 咁都计啦，即系算有啦，你系啊，即系以佢嘅 standard 几粒都算系啊， 以佢嘅 standard 啊嘛，咁你同牛角包比好好多啦，系咪？ 嗰个都唔关我事。 我话即系如果比较嘅时候啊，因为头先阿杨妹问即系嗰啲计唔计啊嘛，咁如果同嗰个比嘅话，已经好好多噶啦。 好。 咁當然我哋即係要求要高啲，冇錯啦。 好， 咁仲有係深綠色嘅蔬菜， 有即係你菠菜啊， 係啊，菠菜、芥蘭啊， 有， 係啊，全即係咪日日先？ 有啊，差唔多啊， 咁真係好好， 係啊，有啊， 要堅持， 係應該減12歲啦，係嘛？ 都可以咁讲嘅， 即系咁多样嘢加埋嘅话，系咪？ 系啊， 喺啲食物方面。 系啊，咁同埋咧，最后嗰样咧，第六样咧，就系即系鲜艳色嘅生果， 鲜艳色嘅生果， 即 系 好 七彩嘅生果， 系啦，即系 rainbow diet 啊嘛，我哋成日都讲彩虹色嘅，系 有。 咁 提子、苹果， 系。咁仲有冇啲更加鲜艳色？ 火龙果 系啦，冇错啦， 车厘子 啊，系啊，即系好鲜色嗰啲，就比即系白色嗰啲生果个营养咧就更加丰富咁样嘅， 因为花青素 系花青素啊，即系唔同嘅抗氧化咯，即系唔同颜色个抗氧化都系唔同嘅，所以你吸收多啲呢啲嘢， 一啲都 心脏健康系啊， 只系喺你嘅膳食里面你加多啲头先你所讲嘅元素啫， 系啊，好容易做到。 做运动啦，重要 冇错，系啊，我哋每日30分钟嘅基本嘅运动啦。 士多啤梨好贵啊， 好 嘅，今日我哋嘅時間已經差唔多夠噶啦，無謂講埋啲廢嘢。 你食藍莓咯，係啊，好多生果噶嘛， 水果軟糖。 你话得唔得咧？头先叫你食全谷物嘅嘢，你而家同我讲粒糖。 好，咁我哋为晒时间啦。咁多谢晒阿懒今日同我哋讲咗有好多维持心脏健康嘅嘢，我费事激气啊！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西安和青岛新增为内地赴港澳个人游城市。香港零售管理协会认为，新措施将会有助增加过夜访港旅客，期望能够逐步带动旅游、零售、餐饮和酒店等业务。協會說，近年內地旅客著重文化深度遊，相信新增兩個個人遊城市的居民亦都將會以這種旅遊模式為主，從而帶動購物消費。估計新措施對零售業務必定會帶來幫助，但是需要時間觀察成效和讓措施逐步發揮功效。協會說，面對艱難的經營環境，零售業界仍然需要各業主和其他持份者的支持，期望與各旅遊相關行業加強合作，共同為旅客提升旅遊消費體驗。政府去年起優化公務員紀律機制，包括推出先導計劃，加強部門監察，對在試用期或者試任期內的公務員採取簡易紀律行動，加大力度提升紀律個案調查工作的能力等。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有關先導計劃至今運作暢順，已經處理21宗個案，當局會檢視計劃實施一年的成效。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有議員關注有公務員在紀律聆訊期間聲稱病了而拖延程序。楊何培恩說，如果某公務員證明是病了，當局都要給合理的時間好返再進行紀律程序，但是如果對個案有懷疑，可以要求公務員接受指定政府醫生治療。當局亦都召開委員會檢視那個公務員的病情是否適宜繼續任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会见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的时候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世贸组织工作，中方代表团将会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更好发挥作用。王文涛又说，中方愿意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世贸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在具体议题上，中方支持恢复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转，制定农业谈判工作计划，推动达成渔业补贴第二阶段协议。中方支持将投资便利化协定纳入世贸组织法律框架，维持电子传输暂免关税，推动多边贸易规则与时俱进。伊维拉说，期待中国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农业、渔业补贴第二阶段等议题谈判上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为会议取得成功作出更多贡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天气清凉，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显著转凉，星期六朝早的气温下降到14度或者以下。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09点，跌116点，总成交金额44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88点，升18点。

I've been had that own friend. You probably hate it, but I'll take you on my waitlist, huh? Permit, you think that I'm begging? You blind, I'ma just walk away. The D, you see, you're full healing, see. 难怪你成日都会不得志。往来上的欢喜欢只得一个，碗碗大方讲一句十分不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没有一半，世一都可以取消资格。 迷你爱情故事，鬼叫你是男朋友啊？ 唉，当你去见工嗰阵，你必须要达到老板嘅要求。我明啊，出嚟做嘢咁多年，呢样嘢我真系明噶。不过我唔明嘅系，原来当你想追一个女仔嘅时候，当有好多指标要达到噶。 John 啊，好攰啊！ 啊，系啊，咁因为我哋翻屋企咯，哎，我送你啊。 唔制啊，唔使咁早翻屋企啊。呢、這、一个公园咧好舒服啊，又冇咩人、啊，今日阳光又咁好，不如我嚟坐多阵啦。 我冇所谓噶，不过系头先你话攰啫嘛。 攰就系攰嘅，不过我有办法、 啊。咩、办法啊？ 你咧有冇睇嗰啲韩剧噶？通常咧女朋友话攰咧，啲男朋友咧就会俾个大髀佢当住枕头咁挨住噶啦。你识做噶啦？ 咁啊，好啊，好啊，好啊。 瞓完咧，成个人精神晒啊！ 你嘅精神晒啦，一瞓瞓成两三个钟，我对脚啊而家痹晒添啊！ 走啦，不如我嚟食泰国菜啦、 好啊， 快啲行啦！ 等下等下，我要拎嘢啊！ 做乜嘢、啊？你个样好似好痛苦咁样嘅？ 唔系啊，其实 吓、 我对脚好痹啊！我企唔起身啊！你可唔可以等一等我、啊？ 咦呀！你真系冇鬼用噶！你得闲要做多啲运动啊嘛！啊陈姐话又话脚痹喎、 啊。就得噶啦。 行得未啊？ 得啦得啦， 快啲啦！好肚饿啊！ 好痹啊！好痹啊！ 行啦、啊！小姐唔该，我落单啦！我要冬阴功汤，仲有就系辣嘅。炒蟹啦，仲有就系、是辣嘅桂雕啊，不过要加辣、啊，仲有嘅就系酸辣鸡翼。 喂呀，乜全部都系辣噶咩？你好中意食辣嘢咩？ 系啊，我最中意食到成个人出晒汗、头皮发麻嗰种感觉噶啦，好爽噶！一阵间你试下知噶啦。 哎呀，但系你唔记得咗啦，我唔食辣噶。啊，算啦算啦，我自己叫碗金边牛肉粉算啦。 呀，做咩唔早啲讲、啊？两个人出嚟食饭啦，全部嘢都系我自己食晒啊！你就系食一碗粉啦，咁人哋会觉得我好大食噶嘛，冇核突咯，咁唔得啦，唔准叫啊！ 但我真系好怕辣嘛。 我同你讲啊，辣嘢咧食下食下咧就会惯噶啦。我以前都唔食噶，而家啊无辣不欢啊，我唔知几开心啊！食辣嘢嘅话咧就系头嗰五分钟先觉得辛苦噶咋。 真系咩？咁跟住咧？ 跟住就会冇晒感觉噶啦，食咩嘢都冇咩问题噶。你一阵试下， 唔系噶， 你信我啦。 好啦好啦好啦，一齐食啦一齐食啦。 你做乜嘢啊？你啲口水鼻涕一齐嚟，好丑样啊！你而家块面揦埋一住做乜嘢啫？ 好辣啊！ 头先我咪讲咯，只要忍到头嗰五分钟我就得噶啦嘛，你继续食啦！ 我顶唔顺啦！ 喂呀！你好核突啊！ 啊，你有冇仪态噶？你掠翻晒头先嗰啲嘢出嚟啊！哇，有冇搞错啊 ？Sorry 啊！哇，我真系好辛苦啊！我条脷啊，好似烧着咗咁啊！我要水啊，水啊，饮水啊！ 米智啊，你又话中意我嘅，又唔肯陪我食辣嘢、啊，你一阵间唔好拖我啊！你掂都冇掂我啊！ Sorry 啊，但我真系食唔到咁辣啦、啊。 我同你讲啊，你中意一个人嘅话，系冇理由要令到佢唔开心噶、 啊。我知道我知 道。而家啦，我想你陪我食一啲我最中意食嘅嘢，你结果搞成点样啊？你当住我面啊，将啲嘢掠晒出嚟，好似好辛苦咁、啊，你仲话中意我？我要重新考虑你个人嘅可信程度啊！ 我食咯食咯食咯， 系先好啊！我冇勉强你噶， 你冇。是我心甘情愿的嘛。 那就乖了。嗱，我将个劲辣的大蟹件给你吓。不用客气的，你快点吃 啦。多谢啊，多 谢啊。整只吞入去啊。喂呀，做乜嘢啊？你嬲啊？ 我啊，冇冇嬲，做乜咁讲啫？ 我有留意嘅你噶，你喺餐厅度出嚟之后嘅话，一直都唔出声，我仲要你嬲我添。 好啊，边度嬲你啊？不过喉咙啊，仲系好兴啊，我条脷啊，好似冇晒感觉咁啊，依家。 嗰种感觉系咪好正咧？咁你以后要陪我食多啲咯。 不过咧，不过 唔好讲嘢住。 啊，做咩突然间个样咁紧张嘅？ 你睇下嗰边个男人，眼金金咁望住我啊，睇下佢。 梗啦，你今日着条裙咁短，我系个男人啊，我都望住你啦。你唔好咪理佢咪得咯。 我点可以唔理啊？你睇下佢啊，望到眼金金，我好唔舒服啊，感觉。 边有眼金金啊？边咁夸张啊？哎呀，你唔好望住佢咪得咯。 喂啊，你究竟系咪我男朋友嚟噶？嗰个男人眼金金咁望住我，你一啲都唔紧张嘅咩？ 咁就要眼山人哋度啊，我可以点样啫？ 可以点啊？闹衰佢咯！你跟我过嚟。 喂唔好话 Mary， 喂唔好咁冲动啊！ 你啊，我同你讲嘢 做乜嘢啊，小姐？头 先你做咩眼金金望住我啊？ 我冇 冇仲话冇，我明明见到你啊，用啲好得人惊嗰啲眼神望住我。 好得人惊眼神系点噶？你可唔可以示范啊？ 咁咯，做咩叫我示范啊？你自己心里面最清楚，你咪最明白啦，系咪？ 人嘅眼系望嘢嘅，就算啊，我当我有望你，错咩啊？唔望得嘅咩？有咩错先？ 有咩错？我同你讲啊，呢叫性骚扰啊！ 望下性骚扰有冇咁严重啊？ 我话俾你知啊，性骚扰嘅定义就系乜嘢咧？就系呢个任何行为、任何言语、任何眼神啊，令到对方觉得唔舒服，而且系女方觉得唔舒服嘅话咧，被威胁、被攻击就系性骚扰。你明唔明啊？明唔明啊？知唔知道啊 ？John 啊，同我解训佢 我点样教训啊？ 哎呀，唔系啊嘛，男人都可以点样教训另外一个男人？你咁都唔知道，你唔使我教你系嘛？哼，你死啦！我男朋友啊，系柔道教练嚟嘅。 哦，系啊，我都有玩下功夫噶，想见识下。你过嚟， 唔系，佢讲下嘅就，佢讲下嘅就。 我唔系讲啊，死啊！ 哎呀，打，唔好打面，唔好打面，死啊！唔好打面啦，嗰晚之后，哇！我成身都青嘅青，鱼嘅鱼，而我呢个女朋友都冇再揾我啦。可能系因为我达唔到佢嘅要求咯。原来做人男朋友系要有三德噶，宅德、辣德同埋打德。可惜我乜嘢都唔得。 为着旧爱正在结疤，再也不敢多讲错话，令任何人遗留任何牵挂。寂寞令我满面雪花，连情感都很想放下，尤其是你这样爱他。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讲出感觉后，才直说你有男朋友，现在就要走。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 是让我天天守护我妄想的不会有天一变你手我变甜蜜够再也不敢诸多期望为任何人遗留任何感觉实在没法努力说话望我可一生都快乐然而为你我愿意讲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讲出感再就要走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天天守护我妄想的不会有天一牵你手我便甜蜜够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讲出感就要走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天天守护我妄想的不会有握不到永久我要甜蜜够 迷你爱情故事，当亨尼考到个车牌 ，Peter， 我好开心啊！ 咦、欸，睇你咁样，真系好开心啊！咩事啊，亨尼？ 我终于考到车牌啦！耶、yeah! ，我咪好叻叻啊！快啲恭喜我咯！ 考咗八次先考到，仲话自己叻八鬼。 我知你想讲乜嘢啊？我同你讲啊，之前系我唔好彩噶咋。其实我技术冇问题噶， 梗系啦，亨利之前都系你个老师教得唔好啫，同埋最衰你嗰日啦，拣嗰部车啊状态又唔好，仲拗啊最衰佢个考评官都系唔好啊，全部都唔关你事啊！ 好叻啊，亨利嚟，梗系啦，使乜讲？喂呀、啊，点啫？ 咩点啊？ 你上次又话咧，我考到牌之后咧，会俾你架车我揸嘅。 吓？ 有？ 我有咁讲过咩？ 梗系有啦。几时啫？ 不过我上星期啱啱换咗一部新车、 啊。我知啊，你讲咗俾我听咯，我唔理啊，你应承过我噶，几时啫？吓、啊，借我揸。 但如果你咁嘅新牌仔去揸我架新车，万一我话万一借唔小心划花咗，我会好肉。 嗯，你咁讲咩意思、啊？我一定会 high 花咁咩？唔即系话你而家唔信我驾驶技术啫？哦，你嘅人心地真系唔好啊！ 亨利，亨利，亨利， 你咪咒我撞车！ 亨利，亨利，望住我，我唔系咁嘅意思啊！你唔好嬲啦！ 你到底俾唔俾架车我揸揸？ 诶、欸，你冇咁嗲先咧！ 哎呀，我架车师傅话新牌仔攞咗牌之后咧，要练习多啲噶，咁样个驾驶技术先至会有进步噶嘛。你都想我进步噶？ 诶、欸，冇挨埋你住啦。 想唔想啫？ 想 就得啦，譬如今日咯。唔好下咯，好咯，好冇啫。如果你再冇嘅话，咪又冇揾我啦。 你而家咁啦，不如听日啦。 又好，嗱，听日噶咯噃。 真系要谂下办法先得。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好紧张啊！一阵间你要睇实我噶。 睇实你啫。 嗯，话晒啦，我都新牌仔嚟噶嘛。嗱，有啲咩事嘅话咧，即刻帮我噶噃。因为咧，我一阵间一紧张嘅话咧，我就会合埋对眼噶啦，我咩都唔理噶啦。 咁大件事？ 嗱，咦，你架车喺边啊？我哋而家行边啊？ 诶，趴咗前面边位啊，就到噶啦，行快两步啦。 吓，喂呀！ 行咁快咩？真我 啊，到啦，到啦，到啦，到啦！ 吓，你嗰架唔系开篷嘅欧洲车嚟嘅咩？点解会变咗呢一架又残又旧嘅日本车嚟噶 ？Honey， 望住我先，系咁嘅。而家你系新牌仔，最紧要练熟啲技术啊嘛，揸咩车都冇所谓噶嘛。我呢架系问朋友借翻嚟嘅，冇乜心理负担，放心揸。 有冇搞错？要我揸咁残嘅车？我唔惊我驾驶技术有事，我惊佢有问题咋？如果揸揸下突然间有咩事嘅话，咁点算？咁梗系俾人揸咁旧嘅车。 因为啊， 因为你对我冇信心啊嘛，系咪？ 又唔可以咁讲嘅。其实最主要咧，想练下啲技术啫嘛。总之一架车咪 OK 咯，有乜所谓啫 ？B B， 你好嘢嗱，咁你以后想约我去街嘅话，你打俾我阿婆咯。 吓，你阿婆点解啊？ 你打俾我啊，都系想我陪你行街食饭睇戏啫。其实咧，总之系一个女人就得噶啦。我婆好得闲噶，又行得走得，下次咧你不如搵佢啦。我走啦。 喂 ，Honey。 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恋爱你便会紧张过我。 人在爱里也许笨又傻，无法吃也会不饿。人在爱里却说我自然是更宝座。好少只知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失恋你便喝酒多过我。 沉默血汗也许像大傻，另外最细处丑恶，从未会自发孤独过，寂寞。 傻亂瞓，晏晝一點鐘咁啊！風騷快運全部送曬俾大家咯， 明天見， 拜拜。 唔係喎，仲有一分鐘喎。 好啊， 咁你繼續喺度啊。 我將呢分鐘交俾你。 你講咁 咪 fair 咯？ 唔會啊，我哋講咗咁多，嚟講， 嚟啊， 快啲嚟。 今日好高興啊！我哋咧終於咧可以四個人仔仔一堂啦。咁仲有咧，上個禮拜六真係好 happy 啊！我但愿我哋有机会再搞 好嘅，好，多谢晒，好，听日见，大家。